声台重新出发 D100 还声于民 D100 大声台重新出发啦 傻姐重新出发我已经准备好了智能手机固网电话电脑网络收音机 Internet Radio 哇阿聪你拿这么多东西做什么啊 24小时听 D100 大声台更是要准备好所有器材啦 智能手机可以免费下载 D100 大声台 App 或者用 TuneIn Radio App 搜寻 D100 如果你用 iPhone 的话还可以用香港网台 App 搜寻 D100 得咗电脑上网去 D100.hk 网页 如果用 iTune 听的话 On Library 之后揀 News 再搜寻 D100 得咗固网电话可以打18311100 网络收音机 Internet Radio 可以直接输入 live.d100.hk play.pls 如果你有 PCCW,iTune 都可以登入 D100.hk 收听 要听要睇大班林毓华风波了茶杯还声于民仲可以登入苹果日报网页或者下载苹果 App 得咗 D100 大声台重新出发有更多更好的收听方法 重新出发 大声台 大声 重新出发 重新出发 星期六上午7:30到10:00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上午10:00到下午1:00 龙凤大茶楼 下午1:00到4:00 周末饮冰山 下午4:00到黄昏6:00 恩典时刻 黄昏6:00到晚上9:00 音乐真情人陈永业 晚上9:00到凌晨12:00 怒汉推歌 大声台重新出发 D100还声于民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在3月30日香港人网执笠 要去廁所咁點咧？咁我哋就講話，首先要佔領咗中環嗰啲廁所先啦。即係我哋揀佔領中環邊度，就要揀佔領中環邊度最多公廁。 咁喺加班上邊咧，我哋今朝同佢哋傾咗咧，我哋預計咧喺嚟緊一年咧，我哋應該都可以加到14班人士。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7:37分啊今日开始了这个大声台风波里的茶杯啊华语版这个华语呢就不是普通话是广东话 广东话不是普通话 之后到大同台之后呢这个风波里的茶杯呢就有个叫 Tea Cup in a Storm 英文版啊， 英文版就由呢个阿傻姐啊，同埋阿 司马文 啊，啱啱过咗星期日，即系琴日咧就有阿毛晚正，下个星期咧就有阿余若薇， 系 咁啊就 跟住又有刘伟兴等系嘛、 啊，大家拭目以待啦。好似嗰日我哋都约咗阿 Margaret， 系吴凯仪吓， 睇下佢时间点样， 系 咁啊六。好嘢陆续有嚟嘅，咁啊仲有普通话版嘅，啊叫听风者，咁你知呢、這个阿青咧就多口嘅， 系 佢话听风者套戏咧就拆共产党鞋嘅，喂听风者套戏啊还套戏， 啊 听风者咧英文都有一套嘅，叫 listener。 系 啊！如果大家有睇嘅咧，就讲当年咧苏联 好似叫窃听者嗰套嘅， 窃听者， 窃听者， 其实咩听风者？唉，所以阿青咧多口啊！如果咁讲咧，喂，最紧要嗰套戏叫咩名唔紧要，最紧要嗰套戏嘅内容系乜啊嘛？咁你听风者个节目本身哇，好嘢！嗰日有几个喺上海打电话嚟，啊，讲啲死猪，跟住就爆咗啲死鸭，唔单止有死猪，仲有死鸭。嗱，如果 所以内地啲系食物安全一个大问题嚟嘅，真系吓。 喂，你睇到呢个咩？乔晓阳讲啊，佢话佢都系受害者啊。 系黄光亚系嘛？ 黄光亚 系 黄光亚同乔晓阳一齐开会啊。 咁啊，佢话佢4岁嘅外孙啊嘛。 咁你不如问下自己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啦， 国务委员为什么你的孙要买香港奶粉食先他说他受害者他当然问一下他受害者不是受害于奶粉禁运是受害于国内的三什么那些叫什么奶粉三聚氰胺三聚氰胺奶粉为什么不问这件事不说这件事离谱你想想连国家领导人都要吃香港奶粉当然他不会受影响帮他带奶粉的人 坐飞机的第二件事经贵宾室的我担保所有政协人大上去开会问问有谁带奶粉给王光现在大家都打听他吃什么牌子百多个政协和人大我当你不犯法每人带两罐 都几百罐啦，唔好讲话你行贵宾室嘅行特别通道嘅，你带几多奶粉喺个箧度冇人理你啊！你政协同埋人大不知所谓呢啲，唉，佢又唔谂下啲百姓点样惨法，佢叫受害者。喂，王光亚叫受害者，有咩人唔系受害者咧？喺大陆我想知啊，不知所谓，唉，仲有呢个咁啊，原来呢个梁振英咧。 什么叫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呢又是骗人的原来他那个什么抽税啊抽买家税那样东西问过王光亚的这个一会儿慢慢先讲啦言归正传当然都讲了我对于这个人网那个宣布经营到这个月底即是这个星期六我第一时间已经上了 Facebook 感到震惊 用了八年时间投资了超过1500万阿萧就说他蚀了1500万即是不止投资了1500万因为他有收广告的因为有收入的即是告诉你他用了八年时间蚀了起码超过2000万不要计算他的人工还有他们人网你知道他们很多是义工的 如果计算人工好像我们D100那样出正粮给人不是好像我这个小班由朝到晚我不知道是否什么整天耳人人说他好像我欠了他好像我们听众欠了他好像没有粮出那样出少一点也不行出迟一点也不行有时候兴迟到扣了一个工急着买奶粉吗他不是迟了5分钟叫他扣多少钱 不知所谓的人说回这个人网你如果计算他的人工即是他们大部分义工 好像Q仔做了这么多年 又做过义工又试过拿200元一集这些人全部都是义波的其实他们就义波云天这个香港人网义波云天八年一几多人八三二四 八六四十八，幾千人，三千人，義波雲天三千人。唉，陰公啊！即係如果用錢去計咧，就講緊蝕咗幾千萬。嗯，啊，佢哋要停播咧，我當然覺得呢樣嘢對我哋不利嘅。係，因為咧，我哋希望咧，網台咧就越做越大。係， 越嚟越蓬勃。 喺網上面越多電台咧，就對咧整個行業咧，係就越有利。 不过你可能安心今天学文思潮第日子学文思潮的班底成立一个网络的媒体叫破折号今天开台 好啊我们跟他谈谈我们帮他在技术上可不可以支援他他主要是用时事专题来吸引中学生了解时政总编辑叫 Suki 就说破折号会解释和新研的解释希望从日常生活深入浅出解释时事的议题帮助对时事有兴趣的同学仔这个资料未有我们可以将他转播去直播去都可以派你想法跟他们谈谈 礼拜六我都见到学文思潮的发言人Tommy 你有没有跟他谈谈那时候我未知我今天看报纸才知道派你谈过吧没问题过去呢就Q仔那天也有说他说我经常说网台就直升机这个大气电波就747但我说的时候是2004年我被人封咪的时候 就有人叫我大班你被人封了咪不來去做網台啦我那時候因為網台的發展未有蓬勃那時候科技都沒有那麼成熟所以我就比喻是直升機但今時今日我們這架尤其是當我們搬回去我們的直播室的時候我們這架是747來的不過這架747就沒有定期班機因為我們沒有牌就沒有航空牌照沒有商業營運牌照不過我們就做charter 包機我們這架是747包機我希望阿Q哥今天聽到就將我們這個D100證明為747包機就不是經常有人挖苦我包機但你又說過747都現在不是最正的客機來的是不是有些廣底包機可以747包機我們這架是777包機現在最漂亮的飛機就是777是咯 還有可以飛得遠乘客多所以現在國泰全部都買777的777而且我們喜歡777幸運 777多謝林一華提點我們這架是777包機D100雖然不是747就環球飛行又不是定期班機而且我們這架是Premier Airline即是國泰 講起飛機林毓華今天看報紙又看到有關於飛機延遲的台北又是國泰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尤其是一個航空樞紐的國家有班機延誤會上報紙即是你說乘客要求太高那些報紙沒有東西登乘客何時有延遲一定是鼓噪的 OK,那個就好簡單。咁但是呢,大家都知道坐飛機呢,delay好事。當delay最好,證明航空公司很認真,認真處理一啲機件故障。但你去大陸少真係。嗰啲唔同,大陸唔係你嘅。我個航空輸樓啊。OK,大陸咩地方嚟嘅。啊,有咩外國外港嘅。係係。喂,而家已經你睇到啊。 那群七是仔上大陸的三十八個而已三十幾個是三十八個上大陸昨天開的是林立會林立會所以今天蘋果的評論說得對那是等於變相林立會喂反過來他又說究竟你香港是不是想回到立法局的年代三十八票已經是超過半數了你記住幸好就不超過 三分二即是在政改方面由於沙爾票所以當日選舉的時候為什麼我說一票不能少你躲起眼睛曱甴老鼠都要選有什麼辦法沒辦法的因為你一定要有那超過三分一你才有個否決權現在昨天就很簡單你看到這三十八個警察上去北京是開這個 林立會的深圳說回這個社論講完這些我們特別關注在星期發生的事還有什麼你特別關注在星期然後我們就言歸正傳去頭條特別星期六沒什麼真的很靜除了一班建制派去拿一些指示 做小咯第一拿到的指示三個堅持不愛國不愛港的你不用指示選特首第二件事最重要的訊息我相信很多聽眾或者很多人忽略了那個訊息就是中央已經將這些反對派或者好像我們這些人打成為這個什麼了就叫做不愛國不愛港的搞抗爭的人 不過都奇怪說中央對你們香港的抗爭已經去到最大的容忍了就告訴你就是反面了兄弟你再說這個佔領中環就反面了不過奇怪就是為什麼會特別點名就說何俊仁不愛國不愛港就告訴你很簡單不是針對何俊仁何俊仁已經暗春了 你只是他是大番薯,那是針對整個民主黨,你是針對整個泛民陣營呢? 何俊仁這樣的人 都不可以參選特首。即是你想看到好像上一屆、即是這一屆、上一次的選舉五月的選舉去年、此情不再、俱往矣、即是你何俊仁都不 入不入大班 哭我玩完玩完㗎啦係咁講㗎啦玩完㗎啦點解我哋要環球廣播咁講㗎啊隨時走佬㗎嘛接埋佢。啊睇返今日頭條啦既然你冇第啲嘢講就頭條呢商報係講習近平踏足非洲大陸中坦呢將會簽17個合作文件。 派水 即係習近平呢國家主席去完俄羅斯國事訪問之後呢 ,24 號離開咗莫斯科就去了非洲、并且在香港晚上时间呢 ,9 点 15分呢即昨晚啦、抵达坦桑尼亚的达吕斯萨拉姆、开始对这个东非国家进行国事访问、说去东非我怕啊林毓华。好鬼怕。 他会怕什么呢 因为我好 从来呢这个非洲都是、中国的盟友来的。 那去派钱啦这个第一。 是啦是啦是啦。 梗係睇中當地嘅石油啦。嗱，問題就好簡單嘅啫。東非有咩最出名嘅旅遊熱點啊？ 係咪肯亞？ 肯亞咯。Safari。 咁你驚乜嘢？ 哇！大陸人咧去嗰度搞嘢，尤其是佢俾錢開石油，啲動物仲有行咧。 係 你以後都睇唔到大千曬噶啦。仲有啊，我啲 咁又唯有以後睇 Discovery Channel 啦。 冇噶啦，此情不再係睇相咯。 係。 不過唔怕，有個導演李安話揾只老虎可以拍到戲嘅都陰公話俾你聽，你驚啊！總之有中國人去嘅地方，你就腳軟噶啦。我話俾你聽，大公報社論講普選。提出呢个前提就是告诫反对派乔晓阳就说呢对抗中央人不能当特首。你在哪里看到他说何俊仁不让做特首啊 有啦有外国报章讲个点名是话 的。是的。 是啊。 林毓华讲个信的啦。不过呢通常有时错了不关我事。苹果日报就说衰过小圈子揀特首。乔装普选即是玩了乔晓阳那个名字。这个姓啊乔装保选即是挂羊头卖狗肉北京第一次披露底线 ,2017 年的候选人不能与中央对抗。林毓华就说呢外国报纸是怎样名字不能与中央对抗的人呢有个人版就叫何俊仁。太阳报网民起底建功苦主漏夜埋伏踢斗。就拉咗個 iPhone 賊，嗱呢單嘢好過癮嘅。有條友咧就賣 iPhone， 咁有個老千咧就話我要買，人哋開價5800，佢又比較6000，咁約咗喺金鐘快餐店見面，拿住個 iPhone 嘅驗屍咁驗，跟住話袋落袋睇下銀唔銀身先。一袋落袋出嚟咧偷龍轉鳳，跟住就去撳機攞錢，咁啊當然去如黃鶴。咁呢個苦主咧。佢都醒㗎即係佢又蠢又醒。你俾人係咁睇完個電話你攞返個電話上手係個模型佢都唔知喎。不過呢佢就預我又唔明㗎佢又影咗嗰個賊張相㗎喎。咁即係佢有兩個電話㗎唔通可能佢有兩個電話。咁擺上 YouTube, 犀利㗎將呢段試機嘅短片擺喺 YouTube 呢啲網友呢人肉大搜查有人呢就認得呢條友。就話佢住喺西灣可泰安樓，咁呢個苦主咧， 就要僕佢啊！ 呢個水魚咧就真係僕佢，咁啊終於拉咗佢啦。但係又有啲即係有曬巴嘅， 係 就話咧呢條友又得罪咗個鄰居，咁啊鄰居咧就個南俄佬嚟嘅，就貼咗啲符啲嘢喺門口，咁啊就認為咧係佢施法咧，就搞到佢雞毛鴨血咁講南华早报头条都是啦讲返呢个北京即係话任何反对 operants, 即係任何反对者即係反对派都唔适合或者唔可以选特首。咁呢个头条日报都係讲返中国第一夫人习近平个个太太呢嗰啲御用嘅品牌研究嚟香港插旗即係佢着嗰啲衫呢是不是 A4, 不是土产来的。国产广州品牌。品牌的名字很过瘾的。 叫 exception 啊 ，exception 即系例外个品牌。 例外，仲后边有啲字噶吓、啊。 唔系佢嗰个牌子叫间厂、啊、就叫做嗱 exception the mix my 啊。 OK 呢啲唔知系英文定法文啊，我唔识呢啲。 扮法文啦，我估系 A 货嘅 扮法文啊。 啊！不過我睇到嘅手袋咧，好多人當咗係一個法國名牌定德國名牌 Tox 啊，但係咧、就話唔係，係廣州嘅。咁如果係人睇到都以為係嗰牌子嘛，即係有 A 貨。 喺網上咧係立即係有都有類似咁樣嘅係佢著嘅外衣， 衫咧四百幾， 係啦，人民幣人仔， 嗰件一定唔係，個款就係、 是，係嘛？ 你信唔信佢俾翻嗰啲？Ready Made 嗰啲系俾佢着啊！你信唔信得噶？唔信啦、 啊！ 星岛日报都系讲呢个普选噶啦，唔使讲啦。提名委员会少数要服从多数嘅提名，乔晓阳噏嘅。啊，如果邓小平翻山咧，我好希望佢讲一句说话：乔晓阳胡说八道。咁啊，我真系开心。 即系佢讲自选做系嘛？ 信报啊，就用。當然是財經報紙啦，就是建行啊，賺1931億，1931億好多錢嘅林毓華。 啊， 新報都是講嗰單偷 iPhone 嗰單嘢。 係， 咁啊話個南俄佬發工就係呢張報紙寫嘅。明報普選未諮詢，啊個框框已經敲定，委員會整體提名咧先至可以入閘。咁唔使問阿貴嘅，泛民就認為呢個假普選嚟嘅。東方日報。争身家啦！世纪争产再揭第三波诉讼，龚如心嘅契仔咧最后遗嘱宣战嗱，有钱咧就自然有人争噶啦，越嚟就越老土。不过讲到呢单龚如心呢单案咧，你睇到佢屋企人咧就不知所谓嘅。初初又话我哋系做善事嘅，跟住高等法院咧就话要佢即话佢做嘅嘢咧唔符合个基金啊，佢就走上嚟要上诉啊。 嗯， 嗱上诉嘅理由咪即系好简单，你点解要上诉？即是打咩？即系自打嘴巴咯。即系呢个龚如心嗰啲咁嘅啊屋村医生嘅细佬咧，唔系屋村啊，系桥底医生嚟嘅。当年 佢住桥底啫， 喺桥底住。咁咧呢条友咧，即系话俾你姓龚嗰啲， 系 嗰啲外家嗰啲人咧，冇一个系真系咧啊全心做善事嘅。咁而家契仔又走埋出嚟啦，风水佬出咗嚟。 嗯。 成家人出咗嚟外家，跟住而家到个契仔都出埋嚟啦。你话钱几系咪钱银系万恶嘅系咪话？ 同埋仲有咧，阿简福仪咧，亦都系佢哋嗰个系管治 嘅 系，系啦，啲管治真系一塌糊涂。哎呀，真系。 喂，曾经接管过 DBC， 我哋都好威噶。接管呢个华茂嗰间咧，以前都系得紧噶，收尾俾佢哋炒咗。因为佢揸正嚟做。咁啊 ，AM 730嘅头条都系话乔晓阳唔接受啊，同中央对抗嘅人选做特首。中国日报咧嘅香港版咧啊，就话咧今次啊呢个访问系咪讲到深圳嘅访问啊？唔系、哦，呢、这个系讲咩嘅咧？哦，坦桑尼亚啊，即系正呢、这个习近平啊，即系国家领导人访问坦桑尼亚咧，就表现咗兄弟情啊，林毓华。 嗯 ，OK， 即系我哋共产党嘅中国咧，同非洲咧两兄弟嚟嘅。OK， 咁啊，爽报咧就龚如心嘅私函曝光，遗产咧就交个契仔打息，有排争啊又。情报乜未执嘅咩？情报中央定调普选特首，泛民冇份。咁啊，跟住到呢个外国报纸啊，哇，头条犀利啊，乔晓阳多多两点。对抗中央不能当特首，中央2017年普选特首坚定不移、啊、特首人选需要爱国爱港坚定不移，普选办法需要符合基本法人大决定坚定不移。喂，这个编辑识不识写字啊？ 啊， 为什么三个坚定不移的？为什 么？那人家这样说的嘛，你看看你排乜排得几有型啊！真系 三个坚持咪得咯，佢识唔识共产党噶？我反而识啲文书嘢多啲、 啊。 应该呢个头条好简单噶。嗱、啊，乔晓阳就话对三个坚中央三个坚持啊，2017普选特首， 嗯， 特首人选需要爱国爱港，呢啲爱啲一百我就有， 嗯， 啊，咁啊，人大需要呢、这个。 需要普選辦法需要符合基本法人大的決定怎麼行三個堅持搞定怎麼會這麼多堅定不移這樣做頭版這叫強調成報自由行遠遠超乎香港的成就力學者就要做好配套創造雙贏英文虎報 Bullockers Out是什麼來的 又是講回這個選舉聽新聞 D100大聲台 早上8点现在黄思恒报新闻 習近平表示,兩國都面臨國家發展的相同任務,雙方要一如既往堅定支持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加強在國際和地區事務之中協調和配合。他又說,中方鼓勵本國企業到坦桑尼亞投資,亦都願意積極參與坦贊鐵路的改造和營運。 兩人其後共同出席兩國貿易、金融投資、基礎建設、文化等領域多個合作文件的簽字儀式。 欧元区财长在布鲁塞尔开会商讨塞普路斯救助新方案会议较原定的时间推迟了四个钟头原因是专程到布鲁塞尔的塞普路斯总统阿纳斯塔夏季斯和欧盟、欧洲央行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领导人的相关会谈持续时间超出预期他此行是要争取在当地星期一限期之前落实获得100亿 欧元救助贷款欧洲央行日前要求塞普路斯必须在星期一之前按照救助计划要求筹集58亿欧元的资金 否则就可能取消100亿欧元救助贷款 中非共和国反政府武装分子攻入首都班吉占领总统府总统博齐泽逃亡目前下落不明班吉市面有人抢掠法国总统奥朗德呼吁中非共和国有关各方保持冷静根据今年一月签署的停火协议精神就组建民族团结政府对话 法国传媒报道,法国已经向班吉增派350名士兵 保护在当地的法国和其他国家侨民安全 本港方面,警方将葵盛西村第10座的火警列为纵火案 没人受伤 清晨5点半,警方接报葵冲葵盛西村第10座一个单位外起火 街坊自行将火救熄,没人受伤 初步调查 发现是有鞋着火,相信起火的原因又可疑,列作纵火案调查,未有人被捕。大角咀一条地下水管爆裂,大角咀道往深水埗方向,介乎惠安街和福利街全线封闭,受影响的巴士路线要改道。天气方面, 一股强烈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珠江口一带那一区的天气将会比较凉预测本港今天是多云有薄雾和几阵雨天气较凉下午的气温徘徊在20度左右吹和缓至清劲东风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不稳定和有雨 现在气温23度 相对湿度9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D100大声台 每日早上8点到凌晨12点 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D100交通消息 早晨啊！3月25号星期一嘅早上啊，时间嚟到上昼嘅8:04啊！今朝早又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嘅。咁啊，睇翻港岛区先，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咧，现时龙尾就湾仔运动场。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咧，去到维园落桥位嗰边噶啦。咁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咧，两边车多，管道口咁啊，随时要间封添噶啦吓。咁啊，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龙尾就过咗呢个海港政府大楼嗰边噶。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呢、這个时间就枕住喺油站，冇乜点变噶啦吓。另外，加士居道过咧排翻去女童军总会。乜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啊，龙尾骏发花园嘅。咁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咧，去到康庄道桥底。乜新界区嘅思瑞出翻九龙方向啦吓，排翻去世界花园。咁至于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咧，去到浸大国际学院噶吓。哇，啱啱过咗个星期，我哋 D100 啊真系精彩啦，系嘛？因为多咗好多新节目啊嘛，同埋新嘅组合啊，有听风者啦，系咪啊？斯华、斯文佢哋啦，嘛，仲有英文版嘅风波，莎姐、司马文同埋啊，毛孟静议员等等啦吓，仲有我哋衣着前卫嘅飞哥，嗰个咩咧，非常听啊，好多好靓歌听噶吓，咁啊，仲有小弟拍阿黄师傅周末饮冰室， 你仲好意思讲？ 大班早晨，系咁快你喂， 仲好意思讲？ 系点啊，大班？ 你知唔知如果我哋有牌咧？ 系， 因为你嗰日咧，讲咗一句。说话咧就罚咗50,000起码 吓，唔系嘛？边句啊？ 起码50,000， 系 起码可能100,000添。嗰阵时刘德华嗰句啊，罚咗100,000， 系 啊，你就50,000。 边句啊？大班， 你自己检讨下，知唔知边句？ 妈妈记得啦，真系啊！ 第一侮辱咗阿珍， 哦， 侮辱啲女性， 系啊， 记住啊，打真君三个字唔可以讲噶。 明白。哦。 而家咧就决定咧， 系点啊？大班 罚你500 吓，唔系嘛？讲笑啊！ 你就长期供应呢500蚊，就嗰啲咩丝滑力抢俾阿珍食， 大班未出粮平啲都唔得， 500，你再讲下50,000， 唔系， 我哋都同啲听众讲下嘅，因为我哋虽然系唔受电信条例 监管， 即系啲广播条例监管，但我哋系有品嘅电台啊嘛，你想唔想长做长有啊？ 唉， 你想唔想入屋啊？ 唉， 你想唔想入埋屋企啊？登堂入室啦， 登堂入室 就唔使匿埋喺个厕所厅啊！ 唉， 塞住耳筒啊！ 系， 可以开大嘅喇叭听啊！ 当然好啦。 所以讲嘢要小心咯。 收到，大伯。 仲有一个龙凤大茶楼啊！ 系， 而家越嚟越变咗地踎，龙凤大茶楼 变茶餐厅啊！ 而家变咗地踎， 地踎 都好啲啊！啊，成日喺度乱吸嘢。啊，唔系我哋真系要，即系我哋啊，你认为系咪同我哋做呢个电台 D100 系咪要入到人屋？ 同埋我承认嘅系讲错嘢，对唔住阿珍珍，同埋啲听众啦，可能听到不悦啦吓，好 算啦，罚你499啦， 499，好啦，嗱咁各位啦，想重温当时嘅情况，梗系要重温听啦，同埋一定要俾翻个 like 小弟啦，系嘛？ 仲好意思， 系啊，我哋希望阿黄师傅同我哋希望有5,000啦，周末饮冰室系嘛？ 你教坏石头哥啊？ 系咩？哦，真系对唔住，对唔住咁多位听众啊！好啦，咁啊揸紧车过去咧吓，咁啊翻去自听啦吓，一阵啊，一兴奋一阵就麻烦啦，系嘛？好，谨记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啦。 D100 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D100 大声台重新出发。 D100 还声于民。 哼，边个系梁师傅？ 在下正是。 听讲你嘅气功好劲噶噃。 不敢当啊！ 你赢咗，我拜你为师。 吓？喂，讲真，我都系嚟拜师喎。 你又话你系梁师傅？ 哎呀，我系梁师傅，只系拉一人太教个名啊嘛。 切，哇，你睇梁宝恒师傅啊！ 气功学问博大精深，听讲仲可以改善身体健康状况。咁学气功会唔会走火入魔噶？学气功系咪好难噶？睇紧医生系咪唔应该学气功咧？开心快活人逢星期三中午12:30推出轻轻松松学气功环节，元气治疗学会会长梁宝恒师傅同你用科学嘅角度去介绍唔同种类嘅气功原理，点解可以改善身体各种问题？等你放心学气功，健康又轻松。 D100 Sunday Digital Week D100 大同台 Voice to the People 还声于民 星期 期日上午八点到十点。 听风者陈旭欣、宇文、程思华。 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 风波里的茶杯英文版。主持司马文、谭雁同嘉宾主持余若薇、刘慧卿、毛孟静。 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两点。 对冲人生路。 下午两点到四点。 好玩星期天。 下午四点到黄昏六点。 旅游玩家。 黄昏六点到晚上九点。 黄金的旋律伍嘉年。D100 大同堂。 Voice to the people. 还声于民。 还声于民。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在三月三十号，香港人王执笠。 要去廁所咁點咧？咁我哋就講話，首先要佔領咗中環嗰啲廁所先啦。即係我哋揀佔領中環邊度，就要揀佔領中環邊度最多公廁。 咁喺加班上面咧，我哋今朝同佢哋傾咗咧，我哋預計咧喺嚟緊一年咧，我哋應該都可以加到十四班嘅時間。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民。主持鄭兼涵、林毓華。 早晨，八点十分，大家听紧嘅系 D 一百大声台啊！我哋虽然唔受港管条例监管，但我哋咧系咧啊，要所有节目主持人咧啊，根据港管条例嘅守则，去进行广播啊，因为我哋入屋嘅，登堂入室咧就唔可以失礼人， 庄重啲， 可以风趣，可以开玩笑，可以好玩。但就唔可以 cheap， 唔可以冇品，所以正话咧就罚咗啊呢、這个阿通五嚿水啊！ 头先阿通临走前话有冇得上诉噶？ 咪减一蚊咯，上诉决定咗减一蚊，即系坦白从宽就减一蚊，但都冇用我哋呢个咩啊？我哋啲技术员啊，又侮辱女性啊，又。教坏细佬哥，得噶嘛呢啲嘢 喂，大班，我咁样读一段嘢，睇你觉得有冇系？ 你可唔可以俾我讲埋啲头条先？好快嘅 头条啊， 好快！ 呢段比头条更加有趣。 啊，呢段系咩？你讲 吓，香港中联办宣传文体部长郭铁川昨日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外访，言谈举止贴近大众。容易引起共鸣，香港媒体对其报道普遍正面，评价之高，为当年嚟少见。哇，咁样赞我哋香港嘅媒体， 即系话咧，好简单，你肯擦鞋， 就有得赞啦， 就有得赞。啊，你唔擦鞋咧，就冇得赞。 系 啊，佢啊擦老细鞋，啊，即系话佢管得好，即系佢做嘅咧，即系佢咧同啲报馆嘅联系。啊！佢管啲报馆噶，即系管得好咯，即系话俾老细听，话俾乔英，话俾呢个习近平听，话俾中央听， 即系冇边个社论啊，冇边个嘅报道要罚五嚿水， 佢惊调走啊，啲旧班底调走晒啦嘛，咁而家咪要交货咯。嗱，老细今次外访，你睇下我控制得好，嗰啲传媒几好，全部一面倒都系赞，咁咪可以留低咯。你唔惊调佢翻去咩？跟住呢就投呢、這个都市日报的头条、我就唔知啦，呢、這个叫国务潮黑代风，好、短嘅可以读一次啦。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结束访问俄罗斯，转到非洲三国，中国第一夫人本身是著名女高音歌唱家的彭丽媛，第一次陪同习近平出席外交场合，成为焦点。作为家传户晓的、歌唱家彭丽媛面对闪光灯的时候呢，优雅亲民又挥洒自如，行程中更大显所长，用中俄双语演唱，第一次外访表现被一致赞赏。彭丽媛就一身国货、衣着引嚟轰动，令到、这个广州品牌、这个例外呢就一举成名，网上疯狂涌现各 近似的山寨货。 是不是结了这样的真的。 即刻连大陆的 品牌都做 AA 货。尤其是选用的一款黑手袋，而该品牌类似的手袋更加在几日内销量急增，不少地方更到卖到断市。括号国无商机，处处情况亦乃过去从未所见。我就想知道国无商机呢，是国内是不是国内的词句来的、啊、应该是啦。什么叫国务、啊、有国父才是国务的嘛。习近平几时做了国父啫？喂，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没有国父的，中华民国就有国父，国父孙中山。新加坡国父呢就是这个李光耀。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一定要有国父的呢，我想除了毛泽东没人够胆认。突然间怎么有国 母变成江青。 江青就阴功了，下场就真是悲惨了。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会无端端整个国母出来呢？我觉得 括住 呢 大班 政治不正确。啊、括住都不得的、 啊。又不得。 政治不正确，我觉得就算在国内呢，将来呢、刘少奇当年啊，他老婆都很优雅的。穿到长衫出来啫，收尾被人斗到呢，下场几惨。将来如果再有这个文化大革命啊，再有清算呢， 大家 国母这两个字是大镬的了。这个死罪来的，这个是。即我很担心，不知道哪个靠害。这个摆明是害这个彭丽媛的。不过你看到彭丽媛的名字，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这可能是讲英语业啦。我经常觉得彭丽媛是翻鬼婆来的。即是好像是那种译音，你明白吗？ 是是。 你明白吗？即是以前有些，我记得有个都是有个彭什么的、即是英国皇族叫什么，我不记得了、总之一句讲完了，即是这些叫大惊小怪咯、因为中国一向呢这些领导人呢比较目睹的、而且这所谓第一夫人呢，他们的太太呢都是比较目睹的，还有少出大场面的、 昨晚我跟一个朋友吃饭，他经常去大陆呢就打波，然后就告诉我，他说你数下咁多个外访的领导人，这一对呢最年轻嘛，最有学样嘛。 不是，那有钱、 最有魅力嘛。 你知道不一样东西呢、你知道一样东西 吗、 这几个字没得变的，坚定不移的。叫发财立品芙蓉风雅。 OK, 发财立品芙蓉风雅。 讲 完。 即是这个是强国。 看回社评啦，星岛日报三个坚定表明中央对普选的立场。星岛日报这个就是他的社评。南华早报社评呢就讲奥巴马奥巴马呢访问哪里奥巴马奥巴马呢就访问这个中东带来呢希望还有什么社评呢，跟住南华早报有两个社评，一个 reform must be guided by reason， 即是说呢这个政改方案你怎样改都好，一定要有节有理。这个标题不是讲内容。太阳报伦常惨案接连爆，社会怨气呢就如火山。讲回这个伦常惨剧呢，这党部呢是没有品的。这一轮上惨剧死了人，你就不要找那些死人来抽水，你明白吗？ 他很离谱的，这副刊那些是所谓来稿呢，甚至乎将这个学民思潮这个反对这个是国家教育呢，爱国教育呢，都掹埋同这个惨剧有关系的，他是可以这样即系呢个赞稿，我觉得都系想象力丰富。 呢叫贱啊！咩想象力丰富？唔好侮辱啲想象力啊！林毓华 系嘛？ 贱啊！我嘅一个贱字啊，好嘛？好啦，呢个《香港经济日报》嘅社评咧，中港商讨普选，慎防各走极端。《文汇报》三个坚定不移，明确显示中央嘅底线。《苹果日报》香港回到林立会嘅时代。嗱，我哋一阵间咧会将呢一个短评咧。绝要呢介绍俾大家嘅。咁,Judgment Day, Judgment Day 就係讲呢个菲佣呢关于呢个永久居留权嘅。 应该是的，因为 今个星期会是有一个是法庭有一个裁决 裁决了。那么信报蔡蒲老师金融崩溃尚有一线生机，真是离谱啊，抢钱啊，有钱啊，喂，你真的在银行的钱没了四分一， 离晒谱， 我未听过这些东西 的。但他就说是对这个是高额存款的就开刀啊嘛， 那这样是不对的，但是人家吵，喂，你理得佢高額，我一世血汗錢，當然亦都係黑錢啦、啊。你走去搶嘅，大佬撳住嚟搶，我擺喺銀行，我點會諗到？喂，你之前我擺喺你嗰度，你冇話俾我聽要抽税嘅，大佬。呢樣嘢好唔公道，呢樣嘢係講唔通嘅呢樣嘢。如果咁講，以後冇人信銀行嘅啦，我話俾你聽。明報嘅社評啊，呢份涼粉報咧就永遠咧，佢啲嘢咧就啊扮嘅，呢個就今日用呢個社評咧就我嚟做包裝紙，即係我都唔係咁衰嘅啫。愛國愛港唔能夠政治審查，特首選舉必須普及平等。咁啊，文匯報中俄加強軍事合作意義重大，成報自由行關乎中港融合，提倡包容互重互諒啊。情报即是还没执那份呢，就泛民也是港人的选择，这是包装纸来的OK 商报爱国爱港是对一国两制最大的尊重，大公特首不能够对抗中央底线，明确道路狼青的啊。咁啊，明报公务员建屋合作社重建保价必须避免双重优惠，即是千祈呢如果重建呢，这排很多人呢就说啊，叫呢、這个啊市建局咧啊收购啲公务员嗰啲楼咧，就我嚟重建。 但奇怪喎，点解后嚟又话要交俾呢个房协去做咧？我真系唔系几明白。 咪梗系抢咯，啊、即系白头佬，即系阿乌 Sir 同阿同阿 张振远， 张振远抢咯，争权咯。咁问题就系咧，即系明报呢篇社论就话千祈唔好益嗰啲公务员，系咁嘅意思嘅，一句讲完啦。啊，社评啊讲完晒啦，啊头条啊讲完啦。啊，咁你有咩讲啊？林一华，使唔使讲翻呢个？好多人都想我哋讲呢，就住我D100，或者我个人对呢、這个 人网 人网执笠咧， 你系要讲清楚噶，系真系 有个立场啊。嗱、 啊， 我要先讲咗一样嘢咧，就闹苹果嘅。虽然咧，我哋喺呢度叫寄人篱下。琴日我有份报道咧，就关于人网咧，佢话搵唔到啊，第一时间喺 Facebook 嗰度咧。啊！表示对人网执笠震惊嘅郑经翰， 搵唔到你啊！ 搵唔到我，冇收 你。你咗喺边度啊？你 我冇收个电话，即系我想话俾苹果听咧。嗱，喺呢座大厦最好，唔知有冇佢哋有冇监听嘅咧？啲总编辑啊，张剑雄嗰啲听咗咧。喂，你个记者吞扑啊！冇搵到我啊，大佬，佢搵我实讲啊，点会唔讲啫？吓，都嚟嘅，真系哇！呢啲伙计又要罚五嚿，摆入苹果个基金度啊，五嚿。喂，起碼份五嚿嗱，有啲聽嗱，講翻呢個人網啦，即係我覺得一樣嘢咧，即係用咗八年時間，即係佢喺將香港人咧，即係除咗主流傳媒之外咧，喺個互聯網上 提供咗個新嘅平台嘅，係 提供咗一個新嘅平台， 同埋佢哋嗰種係表達評論啊，同嗰啲係好直接嘅， 唔緊要啊， 係 即係我覺得一樣嘢咧，我哋就尊重言論自由咧，言論自由一定要百花齊放，越多咧，你譬如話好簡單嘅，你越多呢個互聯網上邊越多電台，越有好嘅節目提供，啊有入屋嘅節目，有啲唔入得屋嘅節目，冇分別嘅，最紧要咧就大家知道可以通过互联网咧有另类选择，唔系一定要依赖嗰啲暗春咗嘅主流传媒咧，呢样嘢先至可以令到咧通过互联网广播嘅电台同埋媒体咧，同埋呢个互联网多媒体咧可以发光发热，可以提供咧起码市民咧一个选择，呢、這个就最好嘅。办法咧去维护言论自由，所以对人网嘅结业咧，我就感到唔止一震惊嘅，直情觉得咧对我哋 D 一百都有影响嘅。呢、這个唇亡齿寒，丧钟为谁而敲起咧？而家即系以后咧好简单，你嗰好多网台嘅，咁变咗打击面咧就广阔啊嘛。即系佢要揿你都有排揿啊嘛。以后佢可能集中火力去打击D100就搞掂啊嘛， 所以我哋唔希望做死剩种嘅，我哋希望咧，最紧要一样嘢咧，就越嚟越多人咧啊，通过互联网收听啊广播，咁呢样嘢咧就只会对香港言论自由、对香港成个社会个核心价值咧啊，就能够咧有一个强大嘅力量去对抗。 嗯，有一个讨论和交互意见平台，同埋系一定要表达个坚持嗰种决心真系啊。 咁所以最紧要同埋一样嘢要入屋， 系 即系我哋 D 一百要入屋，所以一定要有品嘅、啊、所以咧，当然每个节目都有佢嘅拥趸嘅，但系唔紧要嘅。即系我哋啲同事咧，一定要记住咧，一定要有品啊。如果唔系咧，就好容易咧。啊！就令到人哋覺得你對網台咧有一個睇法，有一個偏見，即係呢啲係偏激嘅人先聽嘅啫。啊，冇嘢聽先聽網台嘅。啊，中意聽粗口啲人先聽網台嘅，咁就唔好啦。啊，咁所以咧，我都希望阿蕭生咧，嗱、啊、佢我諗佢唔係開玩笑嘅，佢唔會話啊決定今個禮拜六執咗去，下個禮拜又開翻嘛？你估 D 一你估 DBC 咩？話停係停，話播播。 但系礼拜六嘅时候咧，系我同阿富都有嗰个睇法咧，就系佢系会咧卷土重来。 系啦，我就觉得咧，我就会鼓励佢咧，三月翻嚟之后咧，啊卷土重来。佢休息过之后咧，个人咧谂通咗之后咧，就卷土重来啦。咁另外一样嘢，我唔希望系受咗压力啦。任何一方面压力都唔系好嘢嚟嘅。嗱、 嗯， 呢、這个就系我哋嘅立场啦。啊，咁啊讲完啦，林德华啱唔啱啊？嗱，讲翻呢班友去深圳啦。这个深圳的 那些建制派你不是把友友声的、啊、 唉，我对这帮人是完全没有尊重的、啊、即我告诉你做了一次示范的了、 嗯、 即这38个人呢肯定呢就是中央三个坚持、嗯、三个坚定不移选特首坚持里面这38个人一定合格、 嗯、 一定可以入到集。我问你这38个人读这名字出来行不行？啊、你可唔可以揾到啲名讀俾我聽啊？咁你嗱， 但我又 何俊仁咧，佢就點咗名咧，就一定唔得。咁我問你啊，呢38個人嗱，俾香港人揀啦，唔係揀特首，揀你俾唔俾佢入閘？如果要有篩選嘅，呢38個人加一個叫何俊仁啊，大冬瓜啊，呢、這個咯，你會揀邊個咧？我擔保咧，啊何俊仁嘅票係最高當選嘅、 嗯， 尤其是喺我哋 D100 嘅聽眾群裏邊。所以我哋都要摆上去，我哋一阵摆上去。嗰38个人加一个叫何俊仁，睇下嗰啲人揀边个俾佢入闸啊？嗱、 嗯， 呢38个人咧就差仔。 咁38个人咧，全话都全错噶喎。 全部差仔。谭耀宗啊，搞错佢老细阿乔老爷嘅官职。呢个咁嘅超级差仔咧，啊呢、這个林建峰嘅仲衰，假传圣旨走出嚟。 系 啊，仲要。 不咁啦，佢听书听得唔细心嘅， 我唔识听普通话。以后叫8点到10点收听我哋个听风者咧，可能令佢普通话会进步啲，又可能对国情咧更加了解。嗱、 嗯， 讲翻呢个擦鞋仔团啦，呢、這个叫擦鞋团咧，就由呢个谭耀宗揸旗嘅， 嗯、 即系呢个民建联组织呢个团咧上去呢个深圳。 嗯， 就见老细，不过好似话咧，你睇 座谈会嚟噶噃，话系 你睇咗就知噶啦。嗱、啊，有边几个人出席咧？王光亚、 啊、 乔晓阳 系， 同埋张晓明。 张晓明吓， 但你睇到咧，因为张晓明咧水鬼星城， 嗯， 嗱、啊，佢本来系呢个港澳版嘅副主任， 嗯， 啊，因为香港咧突然间发生咧啊。嗰啲叫可唔可以叫兵变咧？中联版策动咧啊，围剿呢个唐英年啊，进行呢个兵变，就拥咗啊梁振英上台。拥咗梁振英上台之后咧，中央政府就觉得岂有此理，呢班友啊山高皇帝远系嘛，即刻就调走漏夜调走彭清华同埋呢个李光，就派咗个。啊！副主任港澳版嘅副主任张晓明出嚟咧，接任呢个中联版。嗯、但系琴日睇到啦，中联版级数咧就好低嘅。 嗯， 呢、這个张晓明咧同以前彭清华唔好讲以前话巴闭走咗美国嗰叫咩名啊？ 嗯，许家团。 许家团嗰啲啊。 嗯。 還有再跟住仲有一個叫咩？ 嗯， 許家團之後對邊個？ 許家團之後對邊個？ 對住彭定康合十嗰個。 哦，你講話周 周周咩？ 周咩？ 啊 啊！ 周咩？ 啊， 唔係周融啊？ 唔係、 啊。你想講周融我知你。 梗係唔係啦？梗係唔係啦？嚇、啊！一陣諗起話俾你聽嚇。 諗起嚇！啊，你連港澳版主任呢、這個中聯版主任。啊！你都噏唔出个名 啊！周南啊，哎呀， 东南西北任你拣落去写题，我已经整咗我嗰啲嗰啲啦。我下次翻嚟整个嗰啲细路哥，我哋玩嗰啲东南西北嗰啲，一系就攞麻雀嗰啲俾你拣，我准备俾你拣噶啦。啊，你都算快，就系因为我哋监制摆咗上去， 梗唔系啦。我快佢一秒， 我惊你讲周东西西周北， 你惊我讲个周鹏嘅啫系嘛？ 大佬啊！喂，嗰啲級數差好遠。嗰陣時咧，中聯版係唔使聽呢個港澳版噏嘅，直達國務院總理嘅，直達天庭嘅。 而家咁啊，今日 你睇到小明啊，周呢、這個張曉明變咗張小明，就幫嗰兩個老爺咧打點嘅，做翻佢以前嗰、那個 應份做嘅嘢， 應份做嘅嘢。咁、所以睇到中聯版咧，就人哋升呢佢降呢，點啊？阿通。 系点啊，大班早晨， 罚咗500蚊条气唔顺啊！ 我唔系好咁讲，大家同事食嘢啫， 唔好窒啦窒啦 ！no no no， 唔会，好，唔该得。 D100大声台重新出发。 D100 还声于民。 D100交通消息。 早晨，翻工时间早上8:30咁啊，呢分钟啊，继续又话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嘅。我睇翻港岛区先，咪港岛告示打到过咧，现时龙尾就湾仔运动场，咁另外东区走廊落洪水，加埋落翻中环方向咧，龙尾就海景大厦嗰边噶。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两边开始车多管道口噶啦吓，大家都要间风。咁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排下，伸延到去中山纪念公园嗰边噶啦吓。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另外加士。嗰度过咧，去到雷同军总会，咁啊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咧，哇就嚟到果栏嗰边添噶咯喎，通常都系逢星期一咧，啲车又多啲嘅，好怪噶吓。咁另外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咧，龙尾康庄道桥底，咁新界区嘅狮隧出翻九龙方向隔田村，另外大澳山隧道出翻九龙咧，排翻呢个石门回旋处噶吓。唉呀，冇错啦，讲返人网结业啦，唉讲真啦，小弟都唔係咁开心㗎。咁早前嗰日一话收到呢个结业消息，哎有朋友就 WhatsApp 俾我啦，哎阿通啊，喂好啊，好消息啊，喂有你哋有个对手呢，人网要结业啊，你哋 D100 更多人听啦，哎咁又有一班朋友又 WhatsApp 俾我啦，哎阿通啊，人网结业就唔係一件好事啦，哎即係正如大班所讲啦，头先係咪信望此寒啊，真係小心啊，冇错啦冇错啦，因为对方个网呢，佢个都系以打住民主旗号啦，嘛为民发声㗎嘛。少咁个人撑言论自由啊，都系大家都唔系咁开心啦。全香港我觉得即系由少咁发声自由呢一定系唔系咁好啦。大班系点啊大班。 你唔系少一地方挖角嘛。 冇咁讲啦，我哋呢边就人耐啊。 今日开始所有人减 10% 人工。 哇点解 少一得出路啊你们。所以呢个问 题。你咁你都諗到系。 我话俾立竿见影，我举个例。 明白。 即系你少咗个传媒机构咧，对业界系不利的。 系冇错，真嘅。 本来今日我罚完你500蚊，听日你可以走去人网做啊嘛。即系而家少咗两地方咯。 明白，即系个利害关系就咁。 我即系用利害关系教你。 明白你意思，大班。 比较容易，即系领略啲。 明白，啱，明白大班个好意啊，亦都明白佢真正嘅意义。 即系接受扣10% 人。 当然唔系啦，系因为冇得走啦。好啦，咁啊讲翻天气啦吓，系啦，咁现时温度咧都几暖噶，23度，咁啊相对湿度咧94%，咁啊空气污染指数一般监测站咧25至60，咁啊属于呢个轻微至到偏高，咁啊路边监测站咧70至95啊，系啊，啲空气都污浊啊，系属于偏高嗰只噶。咁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薄雾同埋几阵雨噶。天气就较凉喎，点解咧？喺23度都唔算凉啦，可能咧吓，冇错啦，呢句留意啦吓。下午气温咧会徘徊喺20度左右，即系会冻翻啲，大家留意啦吓。咁啊，吹呢个和缓至到清劲东风，间中啊吹强风。展望未来数日咧，天气不稳定同埋有雨嘅。 阿通，点啊？大伯，报天气报多样嘢， 系 要堆填区吹咩风？ 哦，哇， 咁啊臭唔臭？ 嗱，依几日落雨咧，真系啲味咧真系劲。 我听，如果臭，我戴定口罩出门口啊嘛。 我收到，我朝头早5点俾个电话你啦。好啦，揸车各位请紧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啦。 D100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喂，密码？ 我是 D 一百 fans。 恭喜晒！只要是 D 一百好姊妹、好兄弟，就可以专享超笋优惠。 意大利顶级酒庄联盟二酒配有环节，你听过噶啦？ 而家只要打电话订酒时讲出你是 D 一百 fans， 买酒先送开酒刀，订购 D 一百主持人推介嘅精选。 Cello Number Nine Rosé 138蚊， 白 Colo 198蚊， 荔枝味葡萄汽酒 Moscato 198蚊， 意大利香槟 Prosecco 238蚊， 国际评分92分嘅 Chianti 338蚊，全部买二送一。 订购 D 一百二酒会有套装，两支红酒免费赠送有105年历史经典酒庄优质嘅玫瑰汽酒 Cello Number Nine Rosé 一支， 都只系398蚊咋？意大利顶级酒庄联盟特别为 D 一百听众提供免费送货，直达府上公司同埋 party 嘅地点。 查询订购热线27529816 27829816。 Cheers！ 哎呀， 喂，你未饮完、啊？ 我一定要试到一支最好嘅意大利酒，我用嚟复活节开 party 啊！ 诶，意大利酒 ，San Giovese 啊 ，Pinot Grigio 啊，白老卢区嘅，你想要边支啊？ 咦，你咁熟嘅？ 诶，听实星期一中午12点到12点半，开心快活人由意大利顶级酒庄联盟特约赞助播出嘅二酒会友环节，带你畅游意大利顶级酒庄。教你揀优质意大利酒，咁你咪唔使饮到牛啊！喂，唉，唔识饮就乱咁饮啊，真系早唞啊你！ 喺3月30号，香港人王执笠。 去廁所咁點咧？咁我哋就講話，首先要佔領咗中環嗰啲廁所先啦。即係我哋揀佔領中環邊度，就要揀佔領中環邊度最多公廁。 咁喺加班上邊咧，我哋今朝同佢哋傾咗咧，我哋預計咧喺嚟緊一年咧，我哋應該都可以加到14班嘅時間。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8点36分，大声台啊！我哋啲港英余孽咧，听到彭丽媛咧，就谂起咧啊啲港英啊，当年啲港英啲官员啊，嗰啲译名啊，嗱咁啊，即刻有个听众啊 Henry 咧就摆上 Facebook 咧，就话你系咪话彭丽智啊咁？嗱，我就唔系谂到彭丽智嘅，我系谂到有个港督嘅老婆咧， 系。 好似应该系尤德， 尤德夫人应该系 啊，都系唔知系有个，都系有啲类似咁嘅丽媛啊、彭丽媛呢几个字嘅， 系 啊，我哋一阵，我尤德老婆嚟香港， 系 就颁呢个尤德奖学金，咁啊，琴日咧就啊开记者会定咩啦，咁呢、个老陈啊，阿陈祖泽咧就陪住佢出席啊，咁啊陈祖泽好似系其中一个。信托人嚟嘅， 系 啊，咁啊，陈祖泽咧，啲人就话陈祖泽咧就啊抢住帮啊呢、這个尤德嘅老婆咧答问题，嗱、啊、呢啲咧就等于好似你又谂起阿小明啊，啊冇乜分别啊，嗱林毓华 点啊？ 讲翻呢个深圳呢个林立妹啊， 座谈妹。啊 林立会嚟噶， 林立会， 即系而家证明一样嘢咧，我哋嘅立法会咧， 时光倒流， 入边咧有个小圈子嘅， 啊， 即系分开嘅、你建制派里边咧，啊，就有一堆人，而一堆人咧就主宰咗立法会嘅运作，即系换一句话嚟讲咧，就亦都系主宰咗我哋香港嘅政治生态。嗱，讲起呢班人咧就不知所谓嘅。嗱，我问你，民建联啲钱喺边度嚟嘅？ 阿爷嘅咯， 咁啊，除咗爷之外，总有啲市民捐钱俾佢， 有咁有嘅， 有啲嘅，即系多唔少嘅，有啲嘅。 系 咁啊，起码呢个可唔可以叫民脂民膏？ 仲有一部分嘅钱，可能系佢哋嘅系议会嘅议员上缴俾佢哋嘅党噶啦， 唔使噶， 唔使噶， 都发达噶佢哋。你谂下，做咗议员之后啊，个个有司机有车噶， 系 做工会嗰啲人啊，工联会嗰啲啊，讲，哇，都未见过嗰种派头啊， 所以话你唔做都有车有司机，唔好讲话做啊。 嗯， 你做完一届之后咧，退咗休咧，即系都会有安排嘅。 嗯， 好似当年嗰个王梁富华， 嗯， 一落选咗一唔做议员之后咧，送去英国学英文。 嗯， 啊，翻到嚟又唔系廿文廿武，嗱呢全部文脂文高嚟嘅。 嗯， 但系啲文脂文高咧，嗱我嚟咧，本来咧我嚟搞蛇斋饼毒噶。 嗯， 啱唔啱啊？蛇斋饼种啊，我叫蛇斋饼毒，食咗有毒嘅话俾你啊！但系咧，佢哋攞啲钱嚟大吃大喝咧， 啊！ 你知唔知啊？ 我而家唔准嘅喎，吓领导人讲咗咯，咩都要咩都要吓，呢啲咁样嘅宴请嘅宴会嘅要 嗱呢、啊這个爱国爱港挂住支啊挂住啲大旗嘅爱国爱港民建联咧，就喺北京请客啊，摆咩咧豪门夜宴。嗱，而家中央咧已经讲咗话要节约噶啦。 听讲系个酒家开幕新开幕，佢个老板报效噶嘛，系嘛？ 都唔得噶，呢个世界冇免费午餐嘅，对唔住啊，林忠华。 系 啊，你唔好讲呢啲嘢。嗱，好简单嘅啫。嗱，当你习近平十八大之后上咗台，讲明要节约噶啦，你民建联咧走到北京天子脚下咧，竟然搞豪门夜宴。嗱，我成日想问啲钱喺边度嚟嘅？超过100个出席嘅嘉宾，每人咧送一支茅台，啊，当系呢个回礼，啊，茅台一支几多钱啊？1000-1000声啦。 而家系平咗嘅， 都1000-1000声噶啦，佢梗系送靓嘢噶啦。 系 嗱，每年两会会议开会期间咧，北京都成为呢个政圈人物，打通人脉经脉之地。啊！呢、這个就系、是、其实呢个就系信报如感言咧，啊早几日爆出嚟嘅。嗱、啊，每年咧例必咧有唔同嘅饮宴招待，透过食物啊，即系鸡髀打人牙较远啊，林毓华拉近大家之间嘅政治距离。民建联当然啊好醒嘅啊，咁啊。每年咧两会期间咧，一定搞个酒会招待港区嘅人大、政协，以至到主管香港事务嘅官员都请埋啊！啊，今年一定唔会例外啦，而且今年仲请到5个中联办主任，5代同堂，5个中联办主任，你啱唔啱出边5个啊？一齐出席呢个酒会啊！难怪啊！就算唔系人大唔系政协嘅民建联副主席兼啊呢、这个民建联嘅明日之星李慧琼咧特登飞去北京出席咧酒会。嗱、啊，不过咧今次嘅酒会嘅亮点，除咗官员俾面到场之外咧，据闻另外一个亮点咧就系够豪啊！咁啊，余锦贤话听到呢个场酒会咧，民建联方面咧特别咧搭咗个礼台以作装饰。同时啊，你知唔知又做啲咩衰嘢呢？话明唔准大食㗎啦，要节约㗎啦，都唔紧要啦，你喺度大搞，跟住衰到点呢？走去日本空运一条大金鲳鱼，即係吞拿。喂，呢个系咪政治不正确？而家我哋中日关系陷于僵局啊，我哋啲强国人都唔去日本啊，所以点解香港人而家过走晒东京呢？就是、因为小强国人。佢仲要真系帮衬日本仔，走去北飞条吞拿翻嚟，现场啊由师傅即场切片俾宾客享用，令到个场面别开生面。你话呢个民建联系咪？你话系咪嗱？第一天子脚下已经讲到明，今年要节约，唔好吃喝玩乐，唔好大洗，你就走去大肆铺张派茅台啊！喂，仲要在日本飞条大金鲳鱼嚟，一条鱼几廿万，我啲咩人嚟噶啦？你夸埋啲文脂文高，你就请啲啊街坊咧就食蛇斋饼粽，啊嚟原来你班友大吃大喝。嗱、啊，根据呢一次有出席嘅酒会人士话咧，啊参与嘅嘉宾人数咧就坐咗10几位，嘉宾除咗食之外咧，咁啊就系讲过啦，一人一茅台。 嗯。 啊，点解唔系一人咧？口罩咧，而家有沙士嚟紧啦。不过咧，有政圈中人咧就替民建联解话， 就話呢一次酒會咧係得到陽明山莊嘅老闆黃建華贊助嘅。 係咯，我睇報紙有冇去啊？ 咁呢啲咪叫勾結咯？咁、你俾翻啲咩 Jackson 人哋？ 哦，你記得日後會有呢個回報係嘛？延遲嘅。 你有人贊助咁啊？點啫？喂，嗱，第一個酒會地點咧就擺喺咧北京嘅新酒店啊。咁啊，話雖如此。当国家主席习近平啱啱先至话例行节约，各省市官员今年都悭咗唔少官场嘅应酬，而中联办张晓明亦都强调要上行下效，贯彻习近平嘅节约之风。但系民建联作为的系党政党咧，居然喺天子脚下咁铺张咧，唔知道啊，习总睇咗之后咧，真系有咩感想啦？张报纸系咁讲嘅，林毓华。你话啦，我而家就讲俾嗰啲维园阿伯啊，嗰啲民建联嗰啲阿婆阿婶啊，听下啦。喂，见到民建联嗰啲友咧，就话喂，你唔好请我食蛇斋饼毒啦，唔该你啦。喺日本运啲金仓鱼嚟，等我人一世物一世都试下啦。啊，咁你话喂，有人赞助咁，你搵多啲人赞助咯。啊，呢、這个尤德嘅太太译音系彭文丽啊， 唔系咁样话，错 错嘅应该。 我而家我揾到啦，叫系彭文丽， 彭文丽咯， 彭美拉吓， 彭文丽咯 吓， 咁我话彭文丽嘅错。 OK OK， 唔系我系讲嗰个我哋嘅阿 Timothy 喺网上，我啱啱就准备咧。 话俾你彭文丽嘅话错啊，你真系 唔系我系话我唔紧要啦，唔紧要啦 吓。啊，你林毓华咧，即系有时咧，你知唔知你而家个电脑好过瘾 啊？ 你个脑啊！你揿个掣之后翻唔到转头。 我而家就 因为睇到人哋讲错咧，我当我讲嗰时咧。你就话错啊， 系啊， 因为你明唔明啊？你系搭紧个网，你唔系搭紧我啊？ 搭紧啦，搭咗啦。 有问题啊，林毓华啊，因为安排你去沙田咧，沙田有个 NGO 噶，有个嗰啲组织咧，专帮人验呢、這个老人痴呆噶。 喺呢个乐富都有个会喺度噶。 咁你近沙田啊嘛，你大围啊嘛。 你是是我住隔篱嗰度就有医院啦，得啦得啦得啦， 唔系直情系帮你， 我行过去 book 个时间啦 吓。验完之后，跟住会教你做一啲嘢咧，令到你个脑退化咧，可以减放缓啊！啊，我真系好担心有一日咧，同你做节目嗰时，你话大班你边个嚟噶？我做咩剧坐喺度啊？我做紧乜嘢啊？ 迟早有呢日啊！ 大吉利是，我都唔想你咁啊，林毓华 啊！ 嗱，呢班咁嘅民建联咧，你谂下，如果一日，我哋就而家呢个中央政府就话俾你听，大家听三个坚持，就系呢一班人先至有资格选特首，所以而家传出嚟话，将来俾阿李慧琼同阿梁振英你拣2017年，唔系空穴来风噶，系有理由噶，到时咪俾个李慧琼你拣咯，咁啊跟住梁振英竞选连任咯，咪系得两件。咁我问你啊，你拣李慧琼啊，抑或拣呢个梁振英啊？到时 系嗱，到时会唔会有人好似呢个六八九咁啊冲闸噶？又 冲闸 系咯， 几难啊！ 吓， 你睇下曾玉成今日嘅下场就知噶啦。 系 你睇唐英年嘅下场你就知 道。系 啊， 咁讲下啫嘛。咁你睇下人哋阿范徐丽泰冇事啊？ 冇事 啊！ 而家咪转态咯。你听佢以后讲呢，就本来想学人讲人话，以后咪讲翻佢嗰啲 讲番话、 废话咯。啊、我哋今日咧可以听一听明报啊，就住咧啊呢、這个港台啊有一篇文章嘅，呢篇文章咧就话究竟香港电台出咗咩事？但系如果你礼拜六有听呢个曾志华嘅节目咧，啊！呢、這个 有内部爆咩 ？LTV Cafe 咧，仲喺度死撑， 系 唔系撑港台啊？系撑港台啊！系 佢撑广播处处长啊嘛， 都系撑港台。佢哋嗰班公务员啊， 系 佢公务员啊，嗰啲利益，佢不点名批评嗰三个人，一个就黄永平，但佢哋过去咧捧个黄永平捧到上天嘅， 平叔咁啊嘛， 而家闹佢啦，因为黄永平讲句公道说话，即刻俾佢闹啦。第二个闹吴志森，因为吴志森咧就同你应该闹埋你噶啦， 系咩？ 就爆呢个电台部同电视部嗰啲利益之争， 系喂，周融喺明报都有写啊。 第三个闹我噶啦，因为我写一篇文礼拜五， 系。 就是港台错过了呢当年曾荫权提出呢给他们独立所以呢以后不用说了什么独立什么 公共广播废话来的但这条友话竟然够胆擘大眼睛大把都曾志华他说从来政府没有给个机会他们独立你有没有听过这些东西 讲错啊 你听下你听下你就兴了告诉你 明报世纪呼喊广播处长你在哪里撰文蔡玉玲香港电台节目制作人员工会执委1998年3月港区政协徐四民在北京政协小组会议之上强烈批评香港电台破坏特区政府工作点名指责头条新闻阴阳怪气时任广播处长的张敏仪即刻回应以真理越辩越明大力捍卫港台编辑自主时任政务司长的陈方安生对徐四民言论表示遗憾和不恰当2013年3月被视为张敏仪时代最后武士的助理广播处长施永远全被终止署任然后公审头条新闻的戏码再次上演在北京回来的议事论事记者在员工大会之上讲出我们在外面辛辛苦苦我们争取仅有的采访自由但是我觉得你邓引光在这里摧毁我们在北京我本来觉得采访空间收窄了很多我以为回到香港会呼吸到自由空气但我很坦白告诉你听我感觉到窒息邓引光先生员工在外拼搏只是为争取新闻自由空间你没有片言隻语的关怀反而加强节目监控收紧创作空间你配做我们的广播处长吗邓引光先生提出腰斩本港唯一跟进立法会动态的时事节目以事论事在施政报告发表之前制作新的港清港楚版对谈节目前线员工直接决定为贬抑立法机构监察声音抬高行政主导种种编辑决定令人怀疑邓引光先生是不是有能力升任公共广播的总编辑在他身上我们看不见他对公共广播有何理念和愿景更加看不到他会怎样带领香港电台履行公共广播监察政府的职能或者邓引光先生真是好像他回应传媒时所讲是一名尽忠职守的政务官但是一名政务官的思维和责任和一个专业传媒人的思维和责任根本就是南辕北辙天各一方一位出色的政务官就被他回归政务官系统一展所长步步高升未来港台何去何从对于前线员工来讲我们只有一个卑微的愿望就是回归专业做好公共广播香港电台总编辑必须回归专业拒绝政治干预就比政务官归政务官传媒归传媒香港电台归全港市民 香港电台有今嘅地步咧，抵你哋啦，因为你哋自己班友，你哋班友咧又要想做公务员系嘛，又要咧就系、是、吓、啊，又要想做独立。其实咧，成个过程之中，政府从来冇 offer 过俾香港电台人去拣任何嘅嘢， 嗯， 全部靠屈。 苹果日报评论标题系香港回到临时立法会时代。睇住亲共立法会议员喺深圳听取京官训话。香港仿佛回到临时立法会时代回到回归之前重现一个非法组织要在深圳开会干预香港事务的情景其实北京已经启动2017年香港特首选举的机器对于设立筛选预选机制已经不再油抱琵琶半遮面了香港人宁愿接受真普选哪怕第一次选出的特首其后证实未必升任始终是有机会再用选票赶他落台另选贤能如果由北京操控选举但由港人承担结果莫讲是不是符合普选定义起码对香港人来讲是不公平的北京官员在香港之外的地方大肆训斥香港立法会议员大肆干预香港事务明显倒退去到香港回归之前如果他们还保持这个分化香港立法会分化香港市民的心态 不能够公平平等对待香港人选出的泛民议员，还有什么资格去指责一些香港人至今人心未回归？还有什么资格去指责一些香港人在游行示威的时候展示龙狮旗？ 8:54，林毓华正话曾志华在礼拜六的 LTV Cafe 嗰度咧，就喺度咔咔咔咁嗰度咧，就掩饰自己咧做擦鞋仔，出卖公营广播，出卖公共广播，出卖佢同事，出卖言论自由，出卖呢个编辑自主，就喺度咔咔咔，四两拨千斤，四两拨千斤。 不是千金啊， 千金啊，我听下你好像听不到，我讲你就讲啊，我说千金你就千金，我说千金你就千金啊，这条友呢我告诉你听就真是卑鄙的啊。当年不要说我做立法会资讯科技及广播委员会主席的时候，喂，这个政府委任了黄应时搞了个委员会，很多你这老友记都在这里，有孙玉标，有好多人啊，建议政府呢就俾佢独立，但係呢政府有个要求，就话要有个委员会监察住啲运作，咪 BBC 都有个委员会啦，肥胖唔系做主席嘅，而家一身矮啦啊，佢哋唔接受，跟住搞咗个撑香港电台运动，你记得我哋嗰啲民主派啲议员包括啊毛孟静啊成班涌晒出嚟，就反对，其实就反对香港电台独立，你拆开电台咪即系反对独立咯？嗱，不呢个世界永远都系前因后果啊！即系有今生冇来世。喂，你曾志华够胆话从来冇俾过你啲人呢个选择，梗系啦！你嘅选择要冇网管，我讲咗样嘢噶。当日我写一篇嘢去嬲咗，我就咁解啫嘛。即系话要做个立案法团啊，整个立案法团咧，揾间管理公司，间管理公司话得啊，我要嚟管理，但我唔准你搞立案法团。 嗯。 你业主冇权出声，咁你话而家就好多大厦就系咁啦。嗰啲发展商咧，好学唔学地产霸权，即系立案法团就废嘅，我管理公司就大晒嘅，佢就要有管理公司，唔要有立案法团。 咁呢个就当日开讲电台，我哋讲法治就 咁，而家就要起个座新楼咪倾公契咯。嗱，你要有个管理啊嘛，我哋咪有个立案法团啦。佢话咁唔好搞啦，唔好要公契。继续好似流花嗰时咁，冇立案法团继续抡落去，咁啊变成冇网管咯。嗱，曾志华加埋佢嗰班公务员就系有咁嘅要求啊嘛。当日你啊毛孟静啊成班人咧就走出嚟撑佢啊嘛。我已经话你喂大佬啊，政府俾50亿你，独立整个 endowment fund 啊，即系可以咧有钱去运作，跟住只不过有个委员会。你咪俾佢搞咗先，搞咗先可以作反噶嘛？你班友咁叻，咪继续作反咯。嗱，闹完我之后咧，就闹黄永平。你听下点闹黄永平嘅？ 前高官变评论员嗰、那个， 喺咪隔篱街噶？ 曾经管过闭台嘅，佢真系好嘢。佢管闭台嗰阵时咧，哇，嗰啲手段啊，非常之，poison hot 吓。所有嗱，因为俾佢搞嗰啲人咧，而家全部喺度或者系退咗休噶嘛。哇！你定有而家扮拥护编辑独立，你讲嘢啊你啊！ 嗱，曾志华真系讲嘢。黄永平当日退咗休出嚟闹政府，我第一个闹黄永平嘅。OK， 嗱，当时你系个个撑黄永平。嗱，呢个世界就咁简单嘅，人哋帮你嗰阵时咧，你就走去捧人。当人哋讲咗一啲嘢你唔鍾意听嗰时候就走去闹人。呢啲咪唔系人囉。跟住闹你哋成班友曾志华闹埋你呀吴志森呀成班友一齐闹晒啦闹埋周融啦当然。你要听下咁咩呀 第一呢就係、是、呢有人呢乘机呢搞港台内部嘅分化。嗰、那个矛盾呢就喺电视部同电台部嘅员工。好明显嘅。即係呢 咩边个搞分化喎、啊、你话。 咁点搞法 就係话呢呢單嘢係電視部緊張㗎嘛電台部啲人都唔緊張啦俾人咩或者係已經和諧咗咩之類嗰啲啦係啦之類嗰啲咁啊。咁呢就係、是、其實呢今次嘅事件電視同電台部嘅員工呢的確因為個唔係直接受到影響嘅 電台部所以感受嘅層次呢係唔係同樣一樣嘅。但係我一定要強調講一句呢就係、是、 一讲到编辑自主同埋公营广播嘅使命咧，百分百电台电视部嘅同事咧系一致嘅，尤其是新闻同埋公共事务组。 嗯、 所以嗰啲想搞分化嗰啲人咧，弹开啦， 弹开啦！曾志华，而家讲紧你啊，你有冇表过态？你有冇试过一句闹呢、這个？啊，邓引光有冇叫过邓引光下台啊？曾志华不知所谓，我系对号入座噶啦。嗱，再听下点闹我啊！ 另外一个人咧就话，香港电台咁嘅地步咧，抵你哋啦，因为你哋接班友，你哋班友咧又要想做公务员系嘛，又要咧就系、是、吓、啊，又要想做独立。其实咧，成个过程之中，政府从来冇 offer 过俾香港电台人去拣任何嘅嘢， 嗯， 全部靠屈， 嗯。 所以咧，嗰啲话香港电台抵你啦，你拣你啊，又要保香港人，全从来冇发生过， 嗯， 从来冇发生过， 嗯， 所以香港电台谷到爆啲人就岂有此理，搞错？ 有冇搞错？我话俾你呢、這个呢、這个曾志华做呢个 LTV cafe 咧，佢黑人憎，但系听到有个女人嗰把声仲黑人憎，一翻嚟先讲下呢个多口妹。 D 一百大声台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而家黄思恒报嘅新闻。塞浦路斯国会表示，同国际借贷机构嘅协议正在形成，预料将会提交欧元区17国财长批准。国会议长欧米罗话，接近达成协议嘅阶段，预料喺短时间之内会提交欧元区。一名欧盟外交官员透露，塞浦路斯第二大银行大众银行将会重组，10万欧元以上嘅存户可能蒙受一定程度的损失，减低塞浦路斯需要借贷的救助款项。较早时，欧元区财长在布鲁塞尔开会商讨塞浦路斯救助新方案。正在坦桑尼亚访问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统基辉特会谈，两国元首决定传承中坦传统友谊，构建和发展互利共赢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将中坦关系提升至到更高的水平。习近平说，两国都面临国家发展的相同任务，双方要一如既往坚定支持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之中协调以及配合。本港方面，警方将葵盛西村第10座的火警列为纵火案，没人受伤。清晨近5点半，警方接报葵盛西村第10座一个单位外起火，街坊自行将火救熄，没人受伤。初步调查发现是有鞋着火，相信起火的原因有可疑，暂时未有人被捕。天气方面，一股强烈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珠江口一带，嗰区的天气会比较凉。预测今日是多云，有薄雾和几阵雨，天气较凉。下午的气温徘徊在20度左右，吹和缓至到清劲的东风，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不稳定和有雨。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 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D 一百大声台每日朝早8点到凌晨12点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D 一百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翻工时间早上9点02分啊！呢分钟啊，继续又话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咁啊，首先啊，两宗交通意外消息要提翻大家。咁啊，薄扶林道向翻香港仔方向，近呢个深江盲人院啊，对开快线有宗交通意外噶，龙尾后边嘅摩星岭道。另外新界区屯门公路入翻屯门方向，近呢个深井交汇处咧，中慢线亦有一宗交通意外嘅，车龙排翻后边嘅丁九交汇处。咁啊，塞紧车各位咧，麻烦尽量忍让，同埋沿途留意翻警务人员嘅指示啦吓。好。 走返个对面海睇睇港岛区嘅车龙先啊。港岛告示打到过呢，现时龙尾湾仔运动场，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呢，新沿对差唔多城市花园嗰边㗎啦。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繁忙时间两边继续都要间风。西区方面呢，干诺道西天桥落返中环方向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咁至于西隧向中环呢，出口位呢都系俾佢顶住啦，都系车多方向啊。九龙区方便啦，公主道过海咧，现时龙尾就爱民村加士居道过咧，排翻去女童军总会噶。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方向，龙尾继续枕住喺果栏嗰边。咁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咧，康庄道桥底仍然系塞满车噶。新界区嘅思瑞出翻九龙方向，去到隔田村。咁另外大澳山隧道出翻九龙咧，排翻去石门回旋处氹氹转嗰边噶。系啦，咁仲有个几星期又到清明节啦吓。啊，咁如果啲专请人食嘢嗰啲蛇斋饼种政党有咩代表食物咧吓？系啦，咁冬天啊食蛇啦，咁啊佛诞啊食斋啦，中秋啊食月饼啊，端午啊食粽。喂，咁春秋二祭食咩好咧？元宝蜡烛啊，咁我又唔会咁黑心啊啦，唔会咒人哋嘅。嗱咁啦，清清地啊豆腐芽菜啦吓。你唔好睇佢好容易吞啊，呢啲有骨噶，食咗背脊骨落噶，各位留意啦吓、啊。好啦好啦，揸紧车各位请紧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啦。 D100 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D100 大声台重新出发。 D100 还声于民。 唉，我仔仔成日都要我买玩具俾佢，唔买就话发脾气，仲话唔想翻学添，唯有买俾佢啦。 吓，咁点得噶？其实小朋友情绪管理做得唔好，唔单止影响小朋友日后性格发展，亦都会影响小朋友面试嘅表现噶。开心快活人父母教室约嚟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嘅课程总监 Michelle 分析幼儿常有嘅负面情绪同埋影响，更加会讲解改善嘅方法。留意3月28号星期四中午12点到1点开心快活人啦。父母教室环节是由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特约赞助播出。 在3月30号香港人网执笠， 要去厕所咁点咧？咁我哋就讲话，首先要占领咗中环嗰啲厕所先啦。即系我哋拣占领中环边度，就要拣占领中环边度最多公厕。 咁喺加班上边咧，我哋今朝同佢哋倾咗咧，我哋预计咧喺嚟紧一年咧，我哋应该都可以加到14班嘅厕所。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经涵、林毓华， 早晨9:06， 喂大班，我真系想清算你啊！礼拜六我哋有新节目推出，你好听唔听就听11:12，你听港台二台，你有冇搞错你？ 我系翻听噶，呢、這个世界啊，林毓华啊，有样嘢叫做重温噶，林毓华。第日我哋 D 一百，而家 D 一百都有，不第日咧可能要收钱嘅。 哦、 有重温嘅林彪话。 系。 不过问题咧，我用 Apple 咧、 啊， 就听唔到嘅。 系。 好烦嘅。 啊。 所以香港电台咧攞咁多纳税人啲钱咧、 啊， 一人俾100蚊佢咧，喂大佬你喺度发噏风。 嗯。 啊，车大炮讲大话。 嗯。 做擦鞋工具唔紧要。 你冇 PC 嘅咩？ 我冇啊！喂，你起码做个网台啊！你都似模似样啊，使咁多钱，你知唔知个网台啲人啊，管网啊，互联网啲人，分分钟多人嗰啲100啊！ 唔出奇，佢叫新媒体主管啊嘛， 一啲都唔出奇啊！啊，但系我听唔到噶。 咁头先笑奇， 咁我要揾啊，我要揾啊周鹏啊，打电话俾周鹏，打电话俾阿黄世泽咧，就同佢哋讲啊，我话喂，唔该你同我 download 咗 send 俾我啦。 哦，咁转接嘅原来， 梗系啦。 哎呀， 嗰、那个笑到咔咔声，嗰个女人咧就同呢个曾志华咧一啖啖， 系 佢托阿曾志华上位，咁样攞住个节目咧就走去啊招摇过市咯。 系、 啊、港台节目主持人、啊， 哦 啊呢、這个 NGO 啊又，呢个叫啊吴少坤啊。 刘少坤 我睇下你识唔识噶嘛？啊，你终于蒙下蒙下眼。 我睇时间表咋，我唔识佢。 刘少坤， 我 不知所谓，听佢嗰种笑声嘅黑人憎啦。即系话附和阿曾志华讲嘅嘢啦。 系。 阿曾志华讲边句嘢系真嘅？关于香港电台。 沒有一句話爭取了說自己之外他現在還在一年退休他謀定後路要不就想回香港電台翻驗繼續主持兩個節目跟著去騙飲飲食要不就拿了節目跟著去騙飲飲食要不就拿了這個室友線的那個你的老友曾展璋曾展璋總裁來的優先電視他希望走了之後可以去優先做一個節目 另外最近又托誰大腳呢你知不知道那個李老友又是又我兩個幫老友不停在托他大腳他又想去新電視台做事這些人你就看到公器私用有些未有牌不心急他不停在催他幫他那位正經的普選現在講得明了喬曉陽提出三個堅持這三個堅持是什麼第一 提名的程序提名委员会的组成做法是怎样呢就参照基本法附件一有关选举委员会现行的规定组成即是什么呢即是什么呢林毓华即是1200个选委就用来负责做这个有关的选举委员会即是继续小圈子选举好提名委员会提名了是一个机构以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程序从委员会的名义提出若干个候选人非由个别委员提名还有你的委员都不可以提名要整个委员会一起去提名好了这样的做法就等于提名委员会就做了筛选好了第二个坚持是什么选举程序做法是怎样呢由提名委员会提名若干人之后由香港全体合资格的选民普选产生我告诉你很简单梁振英加李慧琼再不加上刘江华你选择谁任命的程序很简单按基本法规定行政长官人选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这个一直都有的他可以任命的那就结束了 他点名批评不单止是何俊仁他批评了乔晓阳批评了余若薇他在昨天在深圳见了三十几个柴仔立法会议员开宗明义说留意到最近有人提出占领中环接着那班广东话他说占领中环就尽地一煲接着他指名道姓罵何俊仁和余若薇為什麼呢這些就叫文字獄因為這兩個人何俊仁和余若薇寫的文章內容都是對抗中央糟糕了我不用選了省了我本來打算2017年去參加選舉特首現在不用選了我寫了這麼多篇文都是 被定性為對抗即是我們這些人不愛國愛港他們這些人就愛國愛港陳文雄這個糧粉好東西現在就捧梁振英你知道嗎就打林鄭月娥和高永文他說這個限奶還是你兩個人搞出來的現在死人都不肯認 這些就叫公務員什麼叫好打得鬼打鬼我開心<笑> 消防署长好东西林毓华死不认错死因裁判官陈碧桥早前在花园街大火死因言讯里面批评消防署的调查报告浪费纸张和法庭和陪审庭的时间传媒于是乎当然如实报道我们都有陈碧桥清官在庭上所讲的话作出报道谁知消防署的高层 竟然罵了傳媒說報道偏頗和負面又沒有正面報道消防人員奮不顧身救人對此感到遺憾遺憾什麼現在報道是死因聆訊不知所謂不是他們這些很厲害逢是罵這些領導人他就找火機出來警察也是消防也是你不要說我們這些人我們這些消防員 出身入死的救人,現在在罵你的管理 警隊也是這樣 消防處助理處長吳建志日前接受電台訪問公開批評傳媒偏頗報導花園街大火中消防處的工作，當然引起輿論譁然，於是乎消防處長就出來補鑊了，這個陳楚金或者陳楚音，你喜歡怎麼讀都可以了，就讚揚傳媒報導專業，又否認將責任推給傳媒。另外花園街排檔大火之後政府要求所有檔主重整屋仔檔，但有檔主反而屢次被食環署票控，有檔主就要求訂立統一規格和資助購置滅火設備。我記得當日大火的時候，好多人出去抽水的。 嗯。 啲區議員立法會議員又話要搞滅火筒，到而家都未有。 未有啊？ 到而家都未有啊？ 咁而家仲好笑啊！抽水嗰個咧，佢話咧，涉及嘅排檔咧唔係建築物啊。咁佢話咧，從消防角度嚟講咧，非硬性規定要有滅火筒嘅。你講乜嘢啊？這個消防處長真係啊！ 不知所謂啦，呢啲人嗱，我哋電話係18311138，聽下條橋。 我真係唔明啦。 嗱，你识唔识听普通话啊？唔识咧，礼拜最紧听下我哋八点到十点嘅听风者。 嗯。 嗱，乔晓阳咧，就话咧同中央对抗嘅人唔可以做特首，听下。 讲得很清楚，就是不能接受与中央对抗嘅人当这个行政长官。 同中央对抗嘅人咧，就包括咧一个叫何俊仁。一个叫余若薇已经点名批评了即是说余若薇如果想2017年做特首呢悭返了，除非你由今天开始写啲稿呢投去大公文会一系呢去多啲 LTV Cafe 同呢个多口仔咔咔咔咁就有得做㗎啦，我话俾你听不知所谓㗎、你有咩理由余若薇同何俊仁唔可以出嚟选呢？你可唔可以做特首冇所谓，你最好俾佢出嚟选，投唔投票咧就我哋决定嘅， 选民决定。 嗱，佢就代表黄光亚咧，就代表香港人咧。讲嘢啊，你听下佢点解佢可以代表我哋香港人？但佢可以管香港人，但系佢就唔可以代表香港人， 因为佢唔系香港人。 唔系，佢香港人冇人可以代表到嘅。佢竟然可以话香港人唔希望社会被搞乱喎。 嗯。 我哋都系啊！我哋成日都唔想呢班咁嘅建制派搞乱我哋噶。 嗯， 唔想梁振英喺度捣乱档噶，仲有梁振英啲嘢仲未搞掂啊？喂，刘梦红同佢嗰单嘢点啊？而家不了了之啊？吓，刘梦红出嚟爆佢嗰啲嘢，而家不了了之啊？仲有汤佢嗰个咩串件嗰啲点啊？汤方波嗰啲嘢点啊？ 冇扯火，听领导人点讲。 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我想小平同志原来讲的就很清楚，就是要以爱国爱港的人为主体的治港，所以我想这个大家港人心里都很清楚，谁是爱国谁是爱港这个标准。在香港这些这个主要的政党政团的人物，他们从事的活动哪些对香港有利，哪些对国家有利，大家广大香港同胞心里是比较清楚的。广大的香港同胞不希望看到把香港搞乱嘛，因为香港还是要发展， 冇得选噶啦，边度有得选啦、唉，咁啊，跟住仲有柴仔出嚟啦，谭耀宗，嗱，佢就系嗰个钦差大臣，佢就系嗰、那个柴仔就是、个太监嚟嘅，就系、是、呢个团咧就佢哋搞嘅。嗱，呢班人咧，我又好讨厌嘅。虽然你话佢哋有权咁做，喂，你知唔知佢上去大陆？ 嗯， 成班人38个呢啲咁嘅柴仔立法会议员。啊！呢人全部有资格选特首啊，就系呢班人啦。 嗯， 佢哋出发喺边度出发噶？ 喺边度？ 喺立法会出发噶。吓、啊，佢有权嘅，任何人都有权喺立法会出发。我亦都明点解喺立法会出发，因为佢啲人啲车要摆喺立法会啊嘛。 哦， 咁方便喺立法会出发啊嘛。但系你听到佢哋话喺立法会出发咧，你就好似觉得呢个团咧系由立法会搞嘅。 嗯， 你明唔明啊？即系你明唔明？直情咧令人觉得讨厌呢班人。啊，听下谭耀宗点噏啦，系。 合作深化的时候呢出现了一些问题呢都不奇怪的我们都应该有些心理的准备那呢但就关键的问题呢就要大家互相体谅如果大家都互相体谅的时候呢就有些问题能够通过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呢都可以解决 有什么可以解决不很简单就是三个坚持咯解决办法就是三个坚持咯所以你人即系 日久见人心，时穷节乃现啊！我讲个负面噶，时穷节乃现就因为见唔到阿文呢、这个咩啊？呢、这个正气哥啊，所讲嘅当时穷嘅时候咧，有节气人走出嚟，而家有两个，一个叫李柱铭咯，一个叫做余若薇咯。 嗯， 啊，余若薇同李柱铭都话准备啊，踎监啊，踎监噶啦。 嗯，除牌系除牌啦 吓。啊，有乜桥啊？啊，为咗争取普选。争取香港民主自由，嗱呢啲系叫时穷节乃现啦。另外一方面咧，啊你又睇到呢班友啦，呢、这个咁嘅叶刘淑仪，好心你啲香港人，唔好侮辱我啦。如果唔系我唔做香港人噶啦，我走佬噶啦。喂，咩十大议员以后咧，嗱、这个钟庭耀唔该你唔好再做啲咩十大议员啦。你系话十大黑人真议员啊？唔系你嗰个唔系一个表示支持嘅，啲人咧就当咗一样嘢个支持率嚟嘅。只不过话十大议员嘅意思咧，就十个 知名度嘅 知名度最高嘅、啊。所以呢个咁嘅钟庭耀咧，成日做埋啲嘢咧，啊就反动派嚟嘅。 嗯， 呢条友真系不知所谓。你话啊抽水啊，将我哋啲游行啲人四十万变做八万，又系佢啊同。受人明报嗰十万八万做调查，又话三十几个 percent 嘅人咧，啊接受呢个咩啊？你叫咩讲咩啊？ 嗯， 啊，喂，你钟庭耀跟住无端端选嗰啲咩十大议员，你唔好令人觉得嗰十个议员我哋香港人接受，我哋丑啊做香港人。啊，叶刘淑仪呢啲人咧，衰过呢个梁美芬，衰过李慧琼。如果你问我，我话俾你听，不知所谓。嗱、啊，沙士嚟啊，兄弟。啊，唔系开玩笑啊！ 有个小朋友吓、啊，就不过而家话系虚惊一场啊嘛， 又虚惊 啊！ 佢乜都可以唔认噶啦，咁 啊 啊，咁点解话虚惊啊？即系流嘅嗱，睇翻呢个世界卫生组织咧，接到一单咧，人类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报告，令到累积个案咧上升到16单，其中9个人死咗，即系超过一半会死嘅。而本港日前亦都出現一單咧懷疑個案，係嚟自卡塔爾一個4歲嘅外籍女童，出現頭痛同埋發燒，需要接受咧隔離治療。經快速測試，其咽喉分泌樣本對新型冠狀病毒呈陰性反應，但對呢個腺病毒咧就呈陽性反應。嗱，唔認啊！我話俾你一樣嘢啊，唔認啊！啊，咁你信唔信沙士嚟咗香港？啊，嗱，而家咧就怀疑人传人嘅个案。 嗯， 嗱 ，WHO 咧即系卫生组织咧，世界卫生组织咧就得到沙地阿拉伯卫生部情报啦，就多咗一单呢啲感染个案。嗱、啊，咁啊正话讲过啦。咁但系呢一单嘢咧，啊就怀疑系人传人嘅。嗱、啊，新沙士去年四月咧喺中东爆发之后咧。直到而家造成全球16个人感染，9个人咧嚟自沙地阿拉伯，当中6个人死亡。而英国咧啊，更加出现人传人嘅个案。但世卫咧到而家都未有足够嘅资料评估新病者感染嘅途径同埋源头，未能确定系咪人传人。本港防护中心同世卫同埋相关卫生部门咧。就跟进紧呢单嘢，并继续监察呢个新沙士最新嘅发现。咁而家咧啊，就点搞咧？林都话： 咁如果听高永文讲，冇事噶，有咩事啫？ 高永文你都听， 咁佢系我哋啊卫生嘅最高主管啊，咁你唔听？ 高永文 啊， 你都听，死得人少啊！我话俾你听，高永文讲嘢。而家我哋电话旁边有位听众啊，黄女士嘅，早晨，黄女士。 喂， 早晨，早晨， 系班林生， 你好。 谢伟俊咧又会话我喺度泼妇卖街啦。 点解谢伟俊会闹你嘅咩？ 上次我打去 Now TV， 佢话我讲嘅只系泼妇卖街式嘅嘢嚟。 话一个立法会议员喺个电视度闹一个打电话入去嘅市民泼妇卖街， 我应该去广管局投诉佢话。 算啦。佢见得嘢少啫，仲系喺个井底里边吓，我唔会怪佢嘅。不过话佢系咁嘅人咁啫嘛吓。咁咧，我 但我唔理你讲咩，因为点解咧？一个议员，一个有一个议员，系一个公职人士， 在电视的封烟节目里面骂打电话来的市民泼妇骂街，在外国如果这些议员就要出来鞠躬。你记不记得有一次英国的首相，他就去探望女人，就去落区，见过女人之后，那女人其实就是那女人不对的，为什么不对呢？他就讲一些种族性的问题，关于英国。 这个女人是反对移民的，反对有色人种的。接着这个首相跟他谈完一轮之后，上车时忘记了说什么，说了一句bitch。大哥，接着要道歉，接着还要去家里道歉。谢伟俊，如果是英国的政客或全世界一些文明的政客，他就要来你家里拜访你了。他骂你什么泼妇骂街，就是说你bitch。 就是泼妇就是bitch，我是bitch来的，就是我欢迎谢伟俊跟我见面的，看看是否那个泼妇，因为当时他讲两次的，杨若薇都在说认为我是有我的point，任何一个公职人员，一个民选的议员，尤其是现在是直选添。 你怎可以在电视台公然侮辱一个市民的，这件事是不可接受的，不理你说什么，等于当日英国首相，那个女人摆明是种族主义者来的，所以她都顶不顺，这个首相所以上车的时候就说了一句侮辱性的说话，搞到在英国就成为一个丑闻来的。 这个人是这样的，有什么选民就有什么，有什么议员的，所以由得他。你大方的，这班京官其实都在示范什么叫做指鹿为马，黑港做白。跟着这班香港的土共就只是懂得擦鞋，他是无品无良。其实我真的很佩服当时Chris Patten， 他老早就说出卖香港的其实就会是这班土共。是啊，那你想想共产党他独裁统治，那他们当然不想见到有对抗啦，那他们不想见到有对抗，那关香港人什么事啊？关广大的中国人有什么事啊？这么多不公义欺压人的事，无时无刻发生在中国， 是不是就这样算数由得他呢？是不是这班人他究竟分得着呢？不是，你就是说一样东西，我要更正你的。你说这班土共呢，我对班土共呢，起码有一分尊重。他有他自己的原则。土共的意思就是当年港英年代已经是支持共产党的人。这些人就是进步的思想。 但问题亦都是曾经被迫害过，这班人我不同意他们，我都尊重他们。但是贱过他的人，就包括你刚才说的谢伟俊，还有叶刘淑仪，叶刘淑仪，还有这些好像出来乱说话，被老闆骂，说假传圣旨，林建峰那些人。那些才是衰人，你明白吗？你要将这些人排 排除，排除，土共起码他有他的原则，对吗？等于土共对我们讨厌一样，大家有不同的看法。但那班柴仔，做曾志华之流，平时做传媒，他平时就放了一个光环在头上，说什么编辑自主、言论自由，到香港电台出了问题的时候， 他就走出来就撑个台长，跟着骂你反对他们那些人，你明不明？反对台长那些人，你不是看到混淆视听，香港混淆视听是最大恶极的，你明不明？是的， 这些真的都是好讨厌的一班人。是的，其实我都想说那些官员、京官，大约在80年代尾，我就是认识了一 港澳辦的都很高的了，我不想說他的名字，太太開始工作關係，他們那時候都很低調很刻苦，他們有份 draft 那個 basic law 的。一開始我就跟他說我很憎共產黨的，直至呢 你好奇微观我哋就成为咗好朋友。咁因为嗰阵时佢哋嗰个 entertainment free 呢好少嘅。虽然佢哋有会籍呀咁样。咁啊调返转呢係反而我呢就带佢哋去见多啲香港啊多啲即係 club 啊嗰啲咁嘅嘢。咁你相唔相信呢係我哋一路路建立咗嗰、那个即係都大家都几好。 有啲友谊啦係咪 友谊啦吓。咁当然好甚少谈政治嘅、因为我都避免即係啲避嫌啦吓。咁跟住呢你信唔信呢佢同我讲呢李柱铭系啱嘅。 即係私底下係咪吓。 係呀出吓係出自佢嘅。因为嗰时被被识囉 ,draft 緊囉有好多嘢好多嘢。咁啊八九六文文嘅时候。 唔係当年李柱铭喺呢个草拟基本法嘅时候係得到呢啊 高度评价 甚至乎国内一啲即係国内一啲草委呢对佢一分尊重嘅。佢係赢咗人哋嘅尊重嘅。 即係嗰一班人就反而佢哋都唔会好似而家嗰班真係财大气粗乱咁嚟。 嗱我哋要听新闻啦多谢你啊即係多谢你我哋都系旧事重提啦当年李柱铭喺做草委嘅时候。 仲有华叔佢哋两个另类啲意见佢哋两个啫。 即係李柱铭呢你知佢就德高望重啦喺法律界。咁亦都系当年中央统战嘅对象。所以佢讲啲嘢呢同啲柴仔讲啲嘢呢佢係有份量嘅。因为当年呢即係嗰个谈判嘅时候同埋草拟呢个基本法嘅时候呢其实啲反对派所谓喺呢个草委里面嘅反对派呢佢哋嘅意见呢起码受到重视。就唔係好似今日咁呢被打落十八层地狱就认为呢班人呢就抗中联港唔使讲啦做花瓶呀你出嚟选特首都冇得傾。而家到阿通嘅时间啦。 D100 大声台重新出版 D100 还声于民 D100 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翻工时间早上九点三十分呢分钟继续又话通啊同大家睇睇外面最新交通情况。首先跟进返两宗交通意外先啊较早时薄扶林道向香港仔方向近深江盲人院同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屯门近呢个深井交汇处两宗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吓。上次交通呢大致都系畅顺嘅吓。好啦睇返出面港岛区嘅车龙先。港岛告示打到过呢现时龙尾就湾仔运动场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就维园落桥位嘅。至于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两边车多咁管道口不过暂时无需要间封止。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返中环上环消防局嗰边。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爱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呢排返去两条军总会。渡船街天桥向返红磡方向依然都系车多啊排返去果栏嗰边㗎。咁至于加士居道向返油麻地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区私隧出九龙同埋大老山隧道出返九龙方向呢只系收费广场车多少少啫。那个什么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咩乔晓阳啊嘛。就话唔能够接受与中央政府对抗嘅人担任行政长官。这个是不可以的。冇错啦即系讲到明啦。预选机制由小圈主就先行筛选清楚明白㗎啦大家都心里有数啦我哋香港人啊。咁啦唔使搞咁多嘢啦直情由中央派个人落嚟做香港市市长啦又或者派个清洁队长落嚟都唔错你知啦新沙士又话杀到啦顺便清理下门户咁啦好冇大班冇特别嘢好 咪派咗 喎派咗。 咁林振英咪中央派落嚟 啱啱啱六八九先生。 你派佢嚟㗎你派佢嚟㗎。 喂我点会呀我唔会接触呢啲人嘅。垃圾嚟㗎呢啲。好啦好啦咁天气报告啊。咁现时温度係22度咁相对湿度呢就91%。咁空气污染指数一般监测站呢就25至55属于轻微至到偏高。咁路边监测站呢70至90啊。亦都系属于呢个系属于偏高啊高啲嘅冇错路边啊嘛。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啊有薄雾同埋几阵雨天气较凉嘅。下午气温会徘徊喺20度左右即系越嚟越冻啊各位出门口留意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风间中系吹呢个强风㗎。展望未来数日呢天气唔稳定同埋有雨各位出门口就留意啦。好揸紧车亦都谨记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啦。 D100 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大声台重新出发 D100 还声于民。 Sangiovese's Pinot Grigio， 够酸咯，大啖大啖咁嗒，Cheers， Italiano， 意大利薄饼，意大利粉，风干火腿， 就配呢一支 Barolo， Lulululu， Bravo， 男人之家要识饮识食。饮咩意大利酒呢？食乜嘢美食呢？ 听实星期一下昼3点到3点半为食麻辣酥， 由意大利顶级酒庄联盟特约赞助播出，意酒会有环节，带你畅游意大利顶级酒庄，教你揀优质意大利酒。 喂喂喂，约唔埋老友， 开心品酒 ，Cheers！ Stare fronte a te。 重新出发，我已经准备好了，智能手机、固网电话、电脑、网络收音机、 Internet Radio。 哇，阿通，你拿咁多东西做什么？ 24小时听 D100 大声台，更是要准备好所有器材了。 智能手机可以免费下载 D100 大声台 App， 或者用 TuneIn Radio App 搜寻 D100。 如果你用 iPhone 的话，还可以用香港网台 App 搜寻 D100。 得咗，电脑上网去 D100.hk 网页， 如果用 iTunes 听的话， on Library 之后揀 News，再搜寻 D100。 得咗，固网电话可以打1831100， 网络收音机 Internet Radio 可以直接输入 live.d100.hk play.pls。 如果你有 PCCW i2 都可以登入 D100.hk 收听。 要听要看大班林毓华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还可以登入苹果日报网页或者下载苹果 App。 得咗， D100 大声台重新出发，有更多更好的收听方法。 在3月30号，香港人网执笠， 大家要去厕所咁点咧？咁我哋就讲话，首先要占领咗中环嗰啲厕所先啦，即系我哋拣占领中环边度，就要拣占领中环边度最多公厕。 咁喺加班上面咧，我哋今朝同佢哋倾咗咧，我哋预计咧喺嚟近一年咧，我哋应该都可以加到14班人士。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9:35，我哋电话旁边有林生嘅，林生咧就想讲呢个占领中环嘅，系咪啊？啊，抑或咧，另外咧，我哋有谢伟俊议员打咗电话嚟回应嘅，咁我哋 系，我哋揾翻黄女士先啦 吓。咁 最好咧就。啊，即系等阿黄女士都有机会同阿谢伟俊咧可以对话嘅。早晨啊，谢伟俊。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大家好。 喂，正话嗰位黄女士所讲嘅嘢系咪事实嚟嘅咧？ 嗱，首先咧，我记得系一个 Now 嘅访问，系现场嘅。咁啊，余若薇女士都有份参与。 系，正话，黄女士都系咁讲 嘅。情况咧就系讲关于梁振英先生出律师信俾连月增嘅事件嚟嘅。 系。 咁我哋咧就讨论开有关于何谓诽谤嘅问题。咁我如果印象冇记错咧，当时咧就阿黄女士咧就讲咗一番说话，就批评阿梁振英嘅。咁然后就收咗线噶啦。咁然后咧我就即系话我举个例子，我话如果系啲泼骂街式嘅谴责嘅词咧，就唔会构成诽谤，因为咧大家都明白到，我相信郑经翰先生、杨美华先生，你有冇好清楚啦？我哋都做过教过头啦吓， 多谢你关照啊！ 沉痛嘅教训， 咁啊但起码大家都对诽谤系比较清楚认识啦。 我呢样嘢要多谢你喎，嗱，我啊真系都公开讲喎，如果唔系你搞嗰单嘢出嚟，大家使咗咁多钱咧，诽谤咧就唔会有今日嗰个定义，同埋我哋传媒咧。亦都得唔到咧嗰個所謂公正評論啊 fair comment 嗰個保障啊，呢個要多得你噶。咁所以你同我個名咧，同埋林毓華個名咧名留青史嘅。 我哋甚至乎咧係全世界普通法語系裏邊嘅司法管轄區裏邊。 每個讀書啊，讀呢個題目都要睇嘅。 不過你好似唔係好服嘅，你次次都好似一講呢樣嘢你就好怨氣嗰啲嚇。 其實點解怨咧？我正經話你明白到咧。我告你哋嘅时候呢，系基于当时呢已经行咗150多年嘅一个法律嘅理解去做。个龙门已经喺度百几年㗎啦。咁我射波系入咗嘅。 入咗之后上诉又 喂，咁你系法律界人士，你应该知道法律系与时并进噶系嘛？ 咁一件事啦，但系当时我系按当时嘅法律原则去做嘢嘅啫。咁你明白到当时我系陪审员做嘢噶嘛？ 我赢咗好 happy 噶啦，你知我哋赢又 happy， 输又 happy， 永远都有牺牲者。当我哋改革法律嘅时候咧，按以往法律做嘅真系牺牲者。 唔系呢样嘢我讲咗啦，多谢你关照啦。嗱，不如讲翻王女士嗰度啦。嗱，王女士咧电话旁边嘅，我谂你嗱，我谂大家唔介意，等你两个自己对完话。 唔紧要，唔紧要。 啊，即系我就即系做中间人嘅啫吓，我系呢个 moderator。 之余咧，我都必须要提出咧，就系当时你正话嘅讲法咧，已经系完全唔听。當時的情況你已經是歸了一邊呢就說 不是啦我是啦我又這樣說謝偉俊 翻即是英國首相的例子是完全比喻不倫的 謝偉俊因為我呢就如果我就很簡單的如果一個公職人士呢公開批評如果啊公開批評一位市民說他是潑婦罵街咧，的而且確係 inappropriate 嘅，唔合適嘅。 你睇下係乜嘢情況？ 我係引用咗嗰、那個， 你就已經去咗結論。 我就引用咗 立場同做法啦，但係咁樣係唔恰當啦。等於你而家都係用緊個公大氣電波咧，或者唔係 我哋唔係大氣電波嚟 嘅。你當係大氣電波咁。 冇咗啦，唉，多得你唔少啦，又 公平啲處理呢件事。 嗱，我好公平啊，俾兩位講完，我再講啦。嗱，我肯定公平，因為我舉個例出嚟，我話如果一個政客。公然侮辱一啲選民咧，喺外國嚟講，西方社會嚟講，大逆不道嘅。 大家只要將個時間 咁啊，而家咪將個時間交俾你，大把時間唔使驚啦。 到你講嘅就唔係而家咁講法噶啦，你當時唔係咁公平咁講嘅。 而家好公平嘅，因為俾你講啊嘛。我哋最好一樣嘢，只要你講，你一定有得講。 都要俾黃女士講講 嘅。即係我哋嘅原則就講真話，只要你肯講，我哋一定俾你講。呢個就我哋嘅口號嚟噶嘛。 講講佢個講法先啦。 所以我即刻你一打嚟即刻接咗你入嚟㗎嘛你明唔明啊本来有几十人排緊队㗎謝议员。 王女士王 女士讲先王女士。 OK, 謝生你好。 你好早晨。 咁其实呢我当时係 challenge 緊梁振英去告我嘅因为我平时呢打去电台呢对佢嘅批评更甚于连月增嘅。咁我係 challenge 佢我唔係喺度亂罵我係有 point 嘅。第一啦第二呢謝先生你知唔知道潑婦已經係一個 description 嚟㗎。 你繼續講。 你可以話我你可以話我喺度即係我講嘢冇 point 或者係咪但係我嘅感覺呢潑婦已經係對一個人嘅一個形容嚟㗎。你覺唔覺得係呢 是你不如讲晒佢先好吗我等我回应你好吗 呀、yeah, ,ok, 我就係话即係我明明都唔似一个泼妇亦都我讲说话嘅时候冇丁点係有泼妇嗰种意味我真係係好有即係理由地去挑战梁振英先生既然嗰个刘梦红又曾经批评过佢我其实不甚于佢哋呢两位嘅连月真嘅立法咁点解唔见佢写律师信俾我呢我好有 point 㗎喎我唔系乱咁噏嘅。咁我就如果我 recall 我当时我讲嘢都好平静咁你亦都见唔到我嘅容貌咁、那个泼妇嗰个形容喺边度嚟呢咁当然你可以话呢种系一个泼妇买街式嘅说话咁但系我更喜欢你会话喂黄小姐讲嘅佢嘅理据唔得充分咁系咪会更好啲呢 系好啊你讲完你个部分未呢 讲完啦轮到你讲啦。 我讲完啦。 首先呢我相信黄小姐记得当时我哋的而且确呢系讲緊梁振英先生关于诽谤案一啲嘅反应回应啦。我亦都解释緊一啲诽谤嘅原则啦。咁可能就希望你讲咗电话之后呢我之后呢你抽咗线之后我哋先再继续讲落去。咁我就用话好似泼妇骂街式嘅呢种咁嘅责难嘅说话呢就唔构成诽谤嘅。咁可能个时空上呢可能你就觉得我就批评你是属于泼妇骂街於是你就都是当然不开心即如果有这个误解呢那就真的对不住了因为我不是指你或者是当时讲的东西是完全属于泼妇骂街当然当时你都用了一些比较重的字眼去批评梁振英先生的但是呢就我相信我有时即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呢但如果有机会看回那个访问本身呢可能你 会有个新的看法 咁但係呢總無論點都好啦，我都多謝你都仍然記住喺心度，仍然都唔單止一次啦，啲第二次呢喺電台做呢，有一次應該就喺鄭家富嘅節目，我都聽過你批評過呢一件事。咁我覺得呢如果你仍然有呢種咁嘅印象呢，對唔住啦。但係我意思就係話，我只係批評一般嚟講呢，潑婦罵街式嘅言論呢就唔會構成肥胖咁解。 喂，謝偉俊啊，你咁講呢，我真係嗱，你啊要我公道啊，我真係要公道。嗱，譬如如果我哋而家收咗線之後，跟住我就話，唉，啲政棍講啲嘢唔使聽㗎，喂，你一定有對號入座㗎咯。嗱，咁即係啱啱大家通完電話，有個女士嚟，你聽我講完先啦。 好啊。 有個女士就住嗰樣嘢講咗一樣啲嘢，你然之後喺收咗線之後，你就用一個形容詞就話潑婦罵街，咁好難啊！阿黃女士唔對號入座噶嘛。 係 啊。咁另外一樣嘢就我舉個例啊，我收咗線，唉，呢啲咁嘅政棍啊，我哋唔使聽佢噏噶啦，佢都噏不出啊，噏嘅啫。咁你一定鬧我嘅又。你明唔明啊？ 系啊， 咁我就话我都唔系讲你，我啱啱喺度讲紧嗱，例如有啲政棍咧，永远讲完啲嘢就唔认噶啦，跟住咧就啊乜乜乜乜乜乜，咁系咪会引起啲误会咧？系咪一个合理嘅推断咧？ 我完全同意你咁讲。 咁你道歉啦，嗱，咁你对 如果你讲呢种系一个即系可能会引起误会，甚至系批评即系唔啱嘅方法咧。恐怕鄭生你咧就經常做呢一樣嘢。 啊，我經常做嘅，我對 佢都講啦，你都未有乜嘢分析，你已經馬上話啲 台仔 議員去深圳， 我肯定係啦， 立法會嚟做集中做集合地 點。啊，你有去㗎嘛？ 我有去。 哎，我唔知你有去啊。 我就唔係台仔議員，我哋只不過盡咗我哋責任去了解多啲關於政改啫。咁但你都 咁點解冇民主派啲議員有得去咧？ 咪屬於潑婦罵街。 唔係，我想問下你啊，點解冇民主派議員有得去咧？點解淨係你有得去咧？ 我都成日个希望民主派员 唔系希望啊，咁你点解你可以唔去噶？我哋当年做立法会咧，我哋讲咗话，如果冇阿长毛去咧，见咩一次啊？曾荫权带晒我哋去广州见过张德江，当时我哋啲议员嘅立场就系话，如果长毛冇得去，我哋唔去。 咁呢个系每一个人嘅选择。 哦，咁梗系啦，咁啲柴仔有柴仔选择，唔系柴仔又唔系柴仔嘅选择咯。 啊 我很高興謝先生，黃女士，你見事，希望你是可以真的憑良心客觀地分析一些事物，因為我都是，其實我都很忙的，我為什麼經常要，我想你都觀察到我經常打電話，因為呢我是見到一些是令我極之痛心的事，我才抽我的時間去打電話表達一下我意見，做一個盡一個市民的責任，亦都是其實一種良知的做法。咁我希望咧，你會理解呢一點咯。 黃女士啊，正話謝生咧，謝議員咧就話，如果引起你嘅誤解咧，佢係道歉嘅，係咪應該咁講啊？謝偉俊 係啊，多謝。其實香港需要多啲黃女士呢類咁關心時事嘅人，多啲表達意見。不過咧，亦都希望黃女士咧，有時我哋言者有心，聽者無意咧，希望你唔好介意，因為有時的而且 你接唔接受去道歉啊？黃女士， 我當然接受啦。 咁咪得啦，謝偉俊去接受你道歉啊？ 是话有咩嘢嘅其他问题，只不过我系痛心点解咁样会得到一个误解咧？我唔希望你有误解，我唔系中意乱去闹人嘅。我明白， 我都希望你唔好 理解呢样嘢啦吓。 即系的，而且讲系一种可能系比较 生动嘅。我理解， 多谢你啊，黄女士啊。咁啊，谢伟俊，你仲有咩要补充噶？ 我谂咁啦，郑经翰，大家都知道我哋都好多过节噶啦，咁我哋好多谢你俾机会，我有机会。 我一定会噶，你随时打电话嚟，随时嚟都得噶。 嘅时候都用翻刚才你批评我嘅讲法，就话唔好收咗声之后咧，就 我就啱啱想话俾你听咧，我一阵收咗线之后咧，就会讲啲政棍噶，你唔好对号入座啊！嗱，我讲嘅先啦，先此声明。 好多嘢我哋都有唔同嘅价值观嘅。 先此声明后以免后论啊！ 多谢你，多谢， 拜拜， 多谢谢伟俊议员， 多谢。 啲政棍真係好鬼过瘾㗎，林毓华。 点过瘾法？ 琴日有班政棍呢走咗上去大陆。点解嗰班友呢走去见老细，又唔同老细提出嚟话，喂，香港而家民情汹涌，香港需要呢 直選。香港需要有真的普選， 但他們有說都說是有人想佔領中環，這個話題他們有談過， 有談怎樣看怎樣對付他們嘛我就是講的政棍，就不是講正話講電話的政棍，即是如有雷同呢，我又學回那句了，引起人的誤解呢咁我又真係唔係幾好意思嘅，不過好簡單，多謝啊謝偉俊打電話嚟啦，我哋最緊要呢就係、是、只要你肯打電話入嚟，只要你肯講，你一定有機會講。而家旁邊有啊林生嘅，早晨林生。 早晨林生。 早晨你好啊大巴，早晨 啊林師傅啊。 嗯，你好你好。 係啊，就呢即係關於呢、這個佔領中環呢，即係其實係一個公民抗命一個議題嚟啫，即係而家其實有一啲人提出咗共產黨已經幾反彈，咁又話會又話要拉要鎖啊，你哋做咧又有咩後果啊？即係已經好多恐嚇， 提出好多警告嚇，係啦嚇， 係啊，好多恐嚇嘅嘢出嚟，其實佢哋根本就心虛，即係成個中國嗰啲共產黨都係嗰啲走資犯啊，即係貪贓枉法嗰啲人嚟嘅，即係佢哋聚埋一齊就係呢樣嘢，佢哋霸佔曬成個中國嘅財產，就係、是、目的就係咁樣，佢永遠都唔會俾曾普選嘅，即係共產黨你叫佢改乜改乜，即係只不過係一個騙局。 喂，林生，我想問下你啊，如果因收線之後咧，我跟住又話有條友呢有噏得出就噏嘅。啊，咁你会唔会对号入座呢？啊，呢、這个真係癫嘅，呢、這个同癫狗有得挥，咁你会点呢？你会唔会觉得我讲你呀？ 如果佢跟住讲完之后，如果咁讲，即係我咁係一定係即係你唔可能撇除我会系话我喎。可能真係话 我一阵就话呢、這个 又停喎。 跟住我同阿林旭华话呢条友，唉，噏不出嚟，噏咪害死我哋 D 一百啊！抗中联港竟然够打喺度闹共产党，有冇搞错啊？拉去打靶啦！咁你会唔会我觉得我讲你啊？ 咁跟住你话唔系讲我，咁即系有啲奇怪咯。 对唔住啊！如果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如果我系讲你嘅话咧，本人咧就会道歉嘅。咁你接唔接受啊？ 我知。唔系，我即系嗱，我基本上就唔接受。不过你讲完我就冇讲，冇听过咯。咁样讲系咪先？即系好，呢个系常理嚟嘅。即系你应该讲呢啲说话，即系唔应该用泼妇骂街形容呢件事。你话举例有啲，即系唔好再，即系因为嗰个女仔嘛，嗰、那个女人嚟嘅，你用 女士 嘅形容词系女士，你咁样形容，即系你根本就系讲紧我。因为我都系批评梁振英啊嘛，即系正如咁样啊嘛。咁你就相對用返話你哋呢啲說話呢唔會構成誹謗嘅，咁你即係咪話緊我泼妇罵街囉，即係好正常嘅呢樣嘢，就冇錯嘅，係咪先？即係我係 唔係咁你講返言歸正傳啦， 係咁呢， 我哋唔好 佔領中環呢， 唔好借題發揮 即係其實呢，而家我覺得呢，香港即係唔係而家嘅十幾年，即係可以講話根本共產黨一直都係喺度滲透式擺佢啲黨羽啊，放大落香港呢好多階層咩都有嘅，咩會啊，咩政府部門啊，咁而家佢哋已經終於講到話，哎，你哋想真普選啊，係冇㗎啦，只有佢哋選嘅人先可以選囉。即係嗰之前嗰千二位嘅选嗰啲咩提名嗰啲人咧， 选位吓， 九成吓、啊、选位，九成九系佢哋嘅人噶嘛，九成佢嘅人俾你一百个入嚟选到你何俊仁嗰个可以选特首，咁都系千二啦里边选啊，根本你都冇机会嘅。即系如果佢可以俾你公开选嘅咧，佢系唔会噶嘛，根本佢哋知道佢自己系唔得人心噶嘛。咁你佔領中環呢件事呢，基本上係一定會流血嘅。 我有一個睇法㗎，林生，我最近呢就住佔領中環呢，我都我就睇咗好多人寫嘅文章啊。我就有一樣嘢，我就提出一啲忠告嘅，包括你閣下在內。如果我哋話要去佔領中環，我睇到我咪講你啊，你唔好對我入座啊！ 唔係唔係，我知道。 有啲人咧就話我好支持呢個佔領中環嘅，跟住咧頭一篇一千字嘅文章咧，頭一百個字就講自己點解 支持佔領中環，跟住後面嗰900個字咧就講佔領中環咧又會流血啦，又俾人拉啊，咩後果咧？我就好反感嘅，因為點解？我唔係話你啊，真係啊，真心啊，我講嗰啲意見領袖啊，我就最唔中意呢樣嘢嘅，因為點解咧？你咁樣講咧，即係用咗100個字就話支持佔領中環，900個字就去嚇嗰啲人唔好去佔領中環咧，就我覺得啲人咧係反動派啊！即係毛主席就叫啲人做反動派，所以我都叫你咧唔好諗呢樣嘢。我哋要記住一樣嘢，我哋要如果真係要爭取真嘅普選，我哋要企出嚟佔領中環，亦都唔係好似啊正話啊提出呢個佔領中環嘅邊個啊？阿林玉華， 大 教授咁，佢喺度開玩笑話，睇下邊度廁所多去佔領廁所。我覺得呢樣係一個好認真嘅嘢，我哋唔好再開玩笑啦。佔領中環係一個抗爭行為，佔領中環係一個公民抗命。嗱，我哋唔好自己嚇自己，唔好又驚流血，又驚坐監，又驚釘牌。嗱，呢種言論咧，我覺得係反動嘅。即係我諗，我哋以後唔好聽，唔好講個後果。你明唔明啊？即係大家每一個人咧，當你要進行抗爭嘅時候咧，你自己有一個選擇，你自己知道自己要付出咩代價。又好似有啲人話我唔得閒㗎，你搞幾日我點搞？你點知幾日啫？可能一個月，可能一年都唔出奇㗎嘛。你 咁同埋咧，亦都有人開始出嚟講話唔得㗎，唔好教唆人哋去犯法啦咁樣嚇。 唔係我提議你咧，我諗即係後果自負啦，自己諗咯，好唔好啊？即係唔好加埋把口咧，個個加唔係我唔係話你真係唔係話你，我清中即係 我都明白你 嘅意思。即係唔好嚇人啊，倒翻轉自己嚇自己。另外一樣嘢變咗自己嚇自己啊！你明唔明啊？你要諗清楚，你做每一樣嘢，每一個人做每一樣嘢，講咧每一句説話。自己都要負責嘅， 同埋戴教授嗰個提議都係分咗幾個步驟，係好有理性咁，係逐步逐樣去噶嘛嚇。同埋最終佢咧，姚少講句，似乎佢都唔係好樂觀呢件事會成功嘅，真係嚇。 唔係，我都唔啱嘅。你倡議一樣嘢，即係好似我哋走去搞 D100。老實講，成個人瞓埋身啦，唔好講身價。如果聽人講咧，有十個老友，我有九個咧，我啲好朋友啊，唔係衰人嚟嚇。個個話大班小心啊，唔好擺咁多錢落去啊，攞翻啲錢算啦，執翻個彩。唉，你都咁老啦，啊嘆世界啦，仲搞嗱，唔好啊，真係唔好啊，唔係我勸你啊咁。喂，我見一個好朋友一個咁同我講，但我哋做嘢咧就唔係嘅，我哋做嘢就我決定要做呢樣嘢咧。 全力以赴， 全力以赴啊！我一定认为咧，我哋做到最好为止。我早一日同我啲同事讲，唔紧要嘅，我哋而家就只可以挨一年嘅啫。嗱，如果我哋一年里边有听众支持，有群众支持，我哋咪做落去咯。如果冇嘅，我哋喺呢一年里边，你起码喺你一世人里边有一年时间咧，你系做咗最好嘅嘢，你一世人可以咧。引以为荣嘅，已经足够噶啦，够噶啦，已经即系好似阿萧生咁，可能佢觉得佢做咗十八年，佢已经功成身退啦。啊，佢起码一世人，我曾经付出过，唔紧要嘅。总之你我哋做到最好。啊，我哋要决定你系唔系去占领中环，你要有个法律嘅责任，甚至乎会对自己个人嘅安全会有个责任。呢个系每一个人自己谂咯。 最要做自己相信嘅嘢。啊，我哋又讲翻金地啊嘛，入金地都知道自己因为绝食。身体会虚弱 啊！我希望影响咗你咧，你以后 positive 啲啊，正面啲，好唔好啊？ 系， 多谢你啊！咁啊，而家仲有刘生啊，刘生呢个肯定系机关楼啊，刘生。 早晨，早晨。 啊，大伯你好，大伯 你好， 好耐冇打俾你啦。 你唔系机关楼， 唔系，唔好意思，即系我就有不吐不快啊，真系。 啊，好啊， 请讲。 痛心疾首啊，根本其实就系，因为言论自由咧，如果影响到喺网台都有影响咧，我就真系叫做。呢、这个即系点讲啊？即系呢、这个即系如果我唔希望我哋嘅推测系错误嘅，真系冇理由共产党个威力咁大系嘛？我希望阿萧生听到我嘅肺腑之言，我亦都希望所有有心人追争取呢、这个民主、争取自由、争取人权嘅香港人系真系要醒觉啦。我哋系由88直选一路争取到而家。李柱铭企喺呢个维园振臂一呼，话争取直选，我哋已经出咗嚟噶啦，系咪啊？所以我呢个好沉重嘅心情讲咧，人网嘅接埋咧，唔系话一个好简单嘅事情嚟噶。我估系噶，萧生系一个表态，即、就、系、是、对 對於呢個香港人仲未醒覺，佢係一個當頭棒喝啊！真係，大班嗱、嗯，我哋睇住佢點樣發生，我哋知道發生咩事，但我哋希望人哋真係有心人係爭取民主嘅咧，就唔會話閒言閒語，學你求先話事解，唔好講啲負面嘅説話。 唔係，而家好多人都講 嘅。爭取民主咧係一定要正面嘅，好似孫中山。嗯同楊先生、楊徐、楊楊喺香港爭爭拗拗，孫中山嗰時候都係，我點解拎翻孫中山呢個例子出嚟咧？每一個爭取真正正義嘅民主嘅知聲咧，就唔能夠去詆毀或者任何嘅嘢，係嘛？你認為你唔啱，你可以出嚟可以自己做，即唔好我講人哋，就唔好批評人哋。我哋沉重嘅心情就因為我點解唔打啲人，就係、是、因為要打。我打到嚟就是因为我希望就用返你嗰个平台讲返我应该讲嘅说话。 不过老柳啊。 这个民主是我要发声我要讲返我 的。老柳啊如果你想同超山讲嘢呢你仲有机会嘅呢、这个礼拜。 唔是我有我会去因为佢个29号呢佢嗰、那个嗰、那个闭幕嗰、那个我知因为我哋系人网嘅 fans 嚟。 是啊唔系我话你呢几日都要打电话上去讲嘢啊。你明唔明啊？ 我亦都希望我哋香港唯一嘅发声嘅地方，系真正争取民主嘅地方啊，系得翻台湾同香港噶啦。如果共产党再发功咧，我哋冇噶啦，真系冇噶啦。所以香港应该醒觉啊！我哋应该即系我哋唔系话我哋喺度发牢骚话乜嘢，我哋真系要行出嚟啦，每日行多半步咋。你如果唔行呢个半步咧，我哋真系冇晒声噶啦。我哋应该我哋最沉重嘅心情要化。点解人网要接埋就好大嘅启发性噶？你知唔知啊？ 我都话，所以我对我嚟讲咧系好震，系好震惊嘅，知唔知啊？对我嚟讲系。 大班啦、啊、我再讲同大班我同你讲啊 ,D100, 同埋 DBC 呢个事件大家都明白。所以我希望我用肺腑之言同你讲大班。你同黄毓民嘅恩恩怨怨或者你同任何黄文达嘅恩恩怨都唔系好小事 ,a piece of cake, you know? 嗯。 人哋系争取民主系全国之力㗎你睇埃及就睇到。 好多谢你啊我哋要听新闻啦。 拜拜。 台新闻报道。